躯体啊，去到咧就系帮你哋进行今天嘅工作啦吓。咁啊，最紧要你打醒十二分精神，快啲做好工作咧，咁啊啲时间就系自己噶啦。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咁啊一齐咧啊享受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啦。虽然喺我翻嚟嘅时候，咁啊中段有啲地方咧都系落雨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又开始咯，因为喺而家就八月份啦，其实喺之前一两个月咧，咁啊揸车翻嚟嘅时候，大部分时间咧都已经发觉系感觉上咧个天咧都已经系光晒噶啦，咁啊而家又好似开始咧又暗翻少少，咁同埋今日朝头早又享受咗呢个咧就好靓嘅日出，咁啊令到个人咧精神都好咗，咁所以有阵时咧即系虽然要翻早，不过同一班翻早嘅人咧都系互相勉励，就话咩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平时啲人睇唔到嘅風景，所以就話啦，其實每一樣嘢都係觀點同角度，睇下你點樣攞佢正面嗰一個部分咯。 晨光每日一格。 當你遇到生活上邊一啲嘅挫折嘅時候，可能你會需要一啲朋友去到咧，就係同你分擔一下。又或者需要在你工作上的一些同事又帮你就减轻一下。如果你给你有一个机会许愿望的，这个愿望你会是想做些什么呢？拥有很多的财富，还是要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还是你想要一生人都快乐，还是你会很狡猾地说我希望再多三个愿望作为我第一个的愿望呢？通常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讲得多愿望想再许愿许多几次呢，就贪心的人有祸了。咁啊连埋你第一个嘅愿望嘅机会呢，通常都系 DQ 埋㗎啦。所以正正经经咁啊许一个愿望就算数啦，游戏规则系咁，系咪？我就会选择呢喺我嘅生活入面，咁啊每一日呢都可以快乐嘅。无论在工作上、健康上、朋友上，每一方面你发觉都是快快乐乐的话，那我觉得人生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之足够的了。如果被你选择的话，你又会怎样选择呢？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梦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复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把人像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转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棋。 是雨霏霏，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如果这个世界上不是有神奇的胡桃魔药，而是有神奇的快乐药水，那你说多好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背包客，佢喺一片山野之中徒步旅行。有一日，他在一条清澈的小溪里面发现了一粒宝石，这个背包客就执起了粒宝石放入自己的袋里面。第二日，他在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里面遇到一个潮水不堪的行人，这个人告诉个背包客听自己是做生意的，刚刚遇到生意失败，生活上样样嘢都不顺心，今次出门只是想宣泄下自己的心情，点不知就在这个荒野之中迷了路，所带的干粮又食完。听完他这样说，背包客就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已经不是很多的食物跟他分享。背包客拉开背囊的一瞬间，那个商人就发现了他的袋里面有粒宝石，他就跟背包客说说自己现在真的很希望可以东山再起，不过就是差那些资本。这个背包客也都毫不犹豫地就将粒宝石送了给这个人。这个商人非常之开心，他等个背包客走了之后，很仔细地检查到底粒宝石是不是真的呢？没错、哦、真是一粒罕见的珍品，一旦转手卖出去，他所得的钱、啊、可能够他洗埋下半世添、啊。这个生意人在度庆幸自己好运的同时，亦都好不解，点解个背包客对于呢粒宝石一啲都唔吝啬嘅呢？几日之后，佢哋两个竟然撞返、啊。一见面，呢、这个生意人呢就将粒宝石归还俾嗰个背包客啦。佢同背包客讲，你走咗之后呢，我諗咗好耐，到底你身上有啲乜嘢係能够让你毫不吝啬就将粒宝石送俾我呢？我諗呢一样嘢应该比起宝石更加珍贵，佢先至係更加值得我去拥有。呢、这个故事到到最尾都冇讲到底个背包客拥有嘅係乜嘢，係舍得啊，助人啊，定是爱心呢？我估应该是善良的心啩，因为善良的人才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跟人家分享，也都会在人家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且不求回报。希望我们努力生活的同时，也都可以努力地做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最 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因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玩着良心开创传奇，共你逛尽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喜气。想你，今后抱住你，苦恼通通不离，和你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你日晴雨滴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 九度，相对湿度83%啊！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屋企人叫醒，还是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在我哋屋企嘅时候咧，耐唔耐啊，都会有啲唔系我哋嘅朋友嘅朋友嚟探我哋，系咩咧？讲紧就系嗰啲昆虫，昆虫咧都有好多类啊，好多种嘅界别都会喺屋企嗰度出现。你最唔想嘅咁啊，梗系小强啦，系咪？不过咧，除咗咧讲紧小强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就系我哋都唔系咁容易留意得到嘅昆虫。都一样咧会出现喺度嘅，其中啊，例如啊尘螨啦，虽然我哋肉眼冇办法睇得到，咁但系每一个屋企咧都一定会有尘螨嘅踪影嘅。尘螨嘅食物来源咧就系、例如我哋嘅床铺入边啦，都有好多咧就系我哋死去嘅一啲嘅细胞啊、皮屑啊，所以床铺、地毡或者系玩具啊，各种室内嘅家具同埋装饰品咧系最容易有尘螨嘅。坊间咧都有啲叫做专门清洁尘螨嘅仪器嘅，咁啊的而且确咧咁啊睇佢哋打扫完，即系用一啲特别嘅仪器打扫完之后，佢系真系会整咗一层都几大层嘅灰烬咧喺佢自己嗰个器皿入边，令到我都觉得哇！不过我都系冇买噶。好，题外话。尽管我哋唔能够咧就杀死全部嘅尘螨，咁但系我哋可以透过咧就系清洁咧，去到将佢嘅数量咧就减低嘅。床单、枕具最少咧都可以咧就系浸泡热水啦，一个星期一次，其实清洁一次咧咁啊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地毡咧亦都可以咧经常都用吸尘机去到清洁噶噃。 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好想洗咁、样咁欢迎都 OK 嘅。我自己咧系嗰啲咧叫做拎去洗，觉得系比吸尘更加干净嗰批人嚟噶吓。若果咧唔想成日都系洗心爱嘅公仔嘅话咧，可以用冷冻嘅方式处理嘅，因为尘螨咧就冇办法喺深度冻结之下咧咁啊生存嘅。冷冻嘅方式，睇下迟啲有冇机会又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冷冻用喺清洁上面啊吓。好啦，除咗尘螨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就系床嘅虱啦。咁佢经常咧都会喺一啲叫做卫生欠佳嘅环境嗰度咧就出现嘅，而且呢种虫咧呢种虱咧都系几难消灭噶，因为佢唔需要食嘢啊，其实自己都可以咧就系维持一年嘅寿命噃。如果想消灭佢嘅话咧，其实可以直接用风筒热嗰边啦吓，热风呼一路吹，吹下嗰张床啊，咁你发觉咧，又有第二个感觉喺度嘅，吹完之后咧，好似又爽咗啲嘅。热咧系佢哋最怕嘅一样嘢嚟嘅，所以用热水去到清洗衣物咧，亦都有助咧就将呢啲藏虱咧嚟将佢杜绝。另外亦都要特别留意啲乜嘢咧，就系嗰啲叫做尖甲虫啊，喺地毡嗰啲咧毛毡嗰度啊，或者咧要留意住佢嗰个幼虫会唔会咧就系蚕食住我哋嘅地毡啊，匿喺我哋窗帘啊、衫啊同埋书本嗰度等等。亦都建议一旦发现毛毡有呢一啲好似被咬过嘅痕迹嘅时候啦，就真系要即刻清洁下啦。咁啊，再用咧就系一啲叫做杀虫剂啊，或者你想环保啲嘅硼酸啊，其他嘅方式咧去到清除呢一啲嘅叫做害虫。跳蚤咧同埋衫入边嘅虫啊，嗰啲衣虫咧都系几麻烦嘅，特别对于一啲有宠物嘅人嚟讲啦，咁啊要消灭佢哋可以话咧都几惨噶，因为佢哋中意依附喺哺乳类同埋雀仔身上边，并且咧就系吸取我哋嘅血液。由于佢哋嘅弹跳力好强啊，咁啊所以咧就真系要揾一啲嘅宿主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哋生活得更加好。特别有小朋友或者系宠物嘅话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啦。想驱除佢哋嘅话咧，咁啊就可以用一啲叫做金柳梅水啊，去到帮忙一下啦。网上面都有好多唔同调配佢嘅方法嘅，咁啊大家可以按照住呢啲嘅方式咧，去到清除屋企嘅害虫啦。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防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件衣裳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献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畏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识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It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射箭运动员魏家全，我想点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一齐听完新闻之后，一齐翻到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问一下呢一位嘅朋友，佢起咗身未先？白元浩打俾你啊，林慧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而家企喺只白鸽隔篱。 点解要咁做呢？ 因为咧，我今朝咧特登早出落去感受一下呢一种清晨嘅气氛。因为咧，今朝早咧一打开呢个窗帘嘅时候咧，见到出边天空好靓啦，即系有少少嘅阳光喺云层嗰度透出嚟啦。跟住我忍唔住咧，想落街咧睇下实物，影下相咁样啦。 哇！ 点知咧我落到街咧，其实我想话咧，我本身咧嗰屋苑咧系比较少雀鸟嘅，因为咧佢本身唔系好多啲高嘅树，所以就唔系几适合有雀仔会筑巢嘅地方啦。 嗯， 所以都比较少听到一啲细雀鸟嘅叫声啦。但我今日咧一行落街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见到远处咧就有一堆嘅雀鸟飞过，咁于是我就好奇心驱使之下就行过去睇啦。跟住我而家咧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头先话俾你听见到一只啦，我而家见到一堆咯。 哇，好开心喎！朝头早你可以玩雀喎。 咁我又唔会同佢嬉戏嘅，我会企定定揾一个地方等佢哋唔会嘈嘅，同你讲电话。 系都几好。我今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一路驾驶嘅时候，亦都见到成个世界喺我眼中嘅世界咧，系一个橙色嘅世界。因为好多时咧，嗰啲灯，即系高速公路嘅灯啦，咁啊，佢未必系全部白光，有啲咧都系黄黄地光噶嘛，黄光咁样。跟住再加埋咧，啱啱太阳又未出嚟嗰一种嘅橙红色咧，咁啊，令到哇嗰个气氛啊，同埋个感觉，我都觉得朝头早都好舒服啊。 系啊，所以有时咧，我觉得咧，如果想令到自己，譬如好攰啊，或者系。即系朝头早起身咧，尤其是早翻工嗰啲朋友咧，通常朝头早都会有一种眼瞓啊，或者系好想中下休息下闭目养神嘅感觉。但系咧，如果咧呢一种攰气影响你嘅心情咧，你就可以好似我咁样，或者好似白元浩咁样咧，自己搵啲靓嘅画面。咁搵啲靓嘅画面咧，就自己当自己对眼好似 cap 图咁， 吓系啦， 然之后就记住咗啦。 系啊，有雀仔侧边嘅时候，我都觉得几开心嘅。 哇！我想我今朝真系特登落嚟睇雀仔咧，你听唔听到我隔篱有只雀仔叫啊？ 系咪咕咕咁叫噶？ 系啊系啊，佢啊，我见到，因为我平时好少咧，真系近距离望到啲雀仔嘅飞啊，同埋喺边度飞去另一个方向咁样啦。我今朝早系特登行嚟呢度有一堆雀仔咧，因为我头先咪话好少矮树，好少高嘅树嘅。我发觉原来咧，佢哋都好中意喺啲矮嘅树嗰度咧休息嘅。跟住我头先又见到咧一双一对嘅雀仔咧喺度休息咯。於是我就覺得哇，都幾好喎！佢哋全部都有個盤嘅喎。 哇，咁有意境啊！你朝頭早好似講到見到鴛鴦咁喎。 係唔係鴛鴦？只係普通嘅雀仔啫。不過咧，可能我真係少見啦，亦都少喺呢個時分可以即係行去啲公園啊，同埋樹木嗰啲地方咧。所以今朝早特別開心咯，氹下自己嘛。 啱啊！朝頭早揾啲嘢咧，就氹下自己係最好嘅。 啊。不過我想話咧，除咗話雀鳥或者係同伴吸引到佢哋之外咧，我知道有一樣嘢咧都好吸引到雀仔嘅。 粟米咯。 点解你谂得咁仔细？ 唔系咁真系啊嘛！ 我系想讲果子啫，因为咧，即系通常咧，如果你屋企有果树咧，或者有果子咧，或者系一啲佢哋中意嘅食物咧，因为我以前试过咧养雀仔嘅时候咧，我啲雀仔咧系好其他雀仔嘅 friendly， 点解咁讲咧？佢系唔识出边嗰啲麻雀噶嘛？我好记得我嗰阵时咧系住十几楼嘅，咁然后咧。我啲雀仔咧系会将自己本身嗰啲粮食咧特登咧整到周围都系啦，然后咧就引嚟一大班咧即系嘅麻雀啦。咁我嗰阵时系住我谂都成十六七楼咁上下啦，咁都高噶嘛其实。咁但系咧嗰啲雀仔又真系可以咧好滋声咁样啦，唔知系咪听到啲叫声啦？咁就真係飛去我屋企嘅露台嗰度呢，就同佢哋一齊分享佢哋啲糧食喎。 喂，咁似嗌救命嘅，點解你雀仔嗰陣時？ 佢絕對唔係嗌救命，嗌救命佢哋就唔會食得咁自在啦。跟住呢整整下呢，慢慢呢我發覺點解我屋企咁多雀仔。我嗰陣時最高嘅紀錄呢，不過以前可能要搵返啲菲林相機嘅相先俾到你睇啦。就係呢应该有成30多只麻雀系喺我嗰个露台嗰度咯，但佢每一日咧定时定候咧都会识得飞嚟嘅，呢个真系会引佢哋嚟噶。咁但系我想话咧，我头先咧嗱，我头先同你讲我见到第二只啦，我见到第三只啦已经。 哦，几好啊！我以前咧都系住高楼大厦嘅时候咧，细个啊，咁啊都系同你一样住十六七楼咧。我有段時期咧，屋企都係好多白鴿嘅，嗰啲即係叫做咩自來鴿咁講啦。因為喺我哋屋企附近咧，其實有都唔少嘅户數咧，有唔少嘅鄰居啦，佢哋都係中意咧做一樣動作，就係咁。我哋當然話而家係驚啲雀鳥嘅糞便啊、禽流感呢啲好多顧慮啦。不過以前細個咧，即係見到佢哋會就咁將啲食物啊，特別係嗰啲未煮過嘅米咧，就放喺個冷氣機頂上邊。 哦， 咁跟住咧，嗰啲雀仔咧，白鴿咧就會過嚟。咁呢只白鴿記性又好噶啦，佢食過一次之後咧，咁啊，佢又翻去佢屋企啊，同埋啲鄰居咧，即係同白鴿嘅鄰居講咕咕完大餐之後咧，係啦，個個都嗌肚餓啊嘛，咕咕咁樣，跟住就睇下邊度有嘢食啦，跟住就話翻俾佢聽，喂，我知道邊家人咧會成日擺啲米喺個咩位置啊咁樣。 你已經幫佢設計埋對白咯。 係啊，咁佢哋就會即係散佈曬啲消息開去咧，就變咗越嚟越多白鴿喺即係嗰陣時。细个屋企住嘅屋苑啊，嗰度系咁出没噶。咁啊，有阵时咧见到哇，嗰家人嚟咗十几，系讲紧每一次都十几只。哇，我数下数下都15只左右，跟住自己又摆多啲米喺度，要引够20多只咁样。结果咧就搞到啲地方污糟邋遢。 通常咧，大人就会对呢样嘢嘅隐忧大啲嘅，小朋友咧就觉得，哎呀，真系好啦，有咁多小动物可以过嚟同我一齐咁啊！ 咁梗系啦，所以抹嘅咪屋企人咯，我同两个家姐玩得开心咯，喂鸽咁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而家咧都几好嘅，因为呢个天气咧，我自己感觉上咧，即系譬如而家叫做入咗秋之后咧。朝头早咧，即而且确咧，就算翳焗极或者系热极咧，都有少少风嘅。嗱，我今朝早喺度行咗咁耐啦，我而家都仲喺室外啊嘛。咁咧，其实基本上咧，我觉得系舒服嘅，都冇咗嗰种夏天嘅黐立立嘅感觉啦。唔知系咪因为咁咧？咁话晒雀仔都好多羽毛噶嘛，咁佢哋都会辛苦噶嘛。真系，我觉得呢个季节咧，你会见到佢哋咧露面嘅雀仔系多咗嘅。即系平时咧，你见到 雀仔戴面具嘅雀仔系少咗。 系啦，嗱，一系就中意匿埋喺个树度遮下阴啦，乘下凉啦；一系咧就中意企喺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即系好少你会见到佢企晒出嚟嘅。我今朝早头先咪我见到第三个品种嘅，我第三个品种见到斑鸠啦，就知道。 哇，咁 specific 可以讲到斑鸠咁犀利嘅你。 其实咧，我细个咧，由于咧成日都见到呢啲雀仔嘅关系咧，我系买咗几本雀鸟字典翻屋企。 哇，好嘢、啊，你系观鸟会啲朋友嚟嘅、啊。 嗱，我冇试过参加你头先讲嗰啲活动啦，但系咧，我就自己喺屋企度睇咯。同埋咧，因为咧嗰啲书局嗰啲雀鸟字典咧，好多时都系译英文名嘅，即系我买翻嚟嗰啲嘅，所以我其实唔系好知道啲中文名系叫乜嘢嘅。因为唯独是咧，因为呢个点解我会识得佢个名字？因为我曾经救过一只呢一个品种嘅雀仔。 咁犀利？ 系啊， 即係我你知唔知你即係中意雀仔或者你中意養雀仔嘅人咧，你係會對呢啲雀鳥叫聲特別敏感㗎。 哦，係啊，係啊，呢、這個我知啊，因為有陣時咧，我聽到啲古靈精怪啲雀仔聲咧，有機會我會錄咗佢啦，跟住我 send 俾觀鳥會啲人咯。哇，佢哋好犀利啊！ 佢話俾你聽，佢講緊乜嘢咧？ 佢話俾我聽，佢嗱，佢會問我喺啲雀仔喺邊度出沒啦，係唔喺邊度出沒啦，係咪喺邊度聽到啦？跟住佢就話嗰只雀仔就係邊一種嘅品種，好犀利佢哋，見都冇見過。 犀利！我上一次咧就簡單啲嘅，純粹係真係咧聽到佢嘅求救聲音，然之後咧就喺啲樹叢嗰度咧發覺佢應該係受傷咗，之後咧就跌咗落去，就俾啲樹嗰啲啊遮住咗。咁我嗰陣時已經見到佢，哇，好似好驚啊咁樣，因為佢傷咗只腳喎，佢應該真係掗唔起，飛唔起啦，因為傷咗只腳真係冇力掗地下噶嘛。咁所以咧，就後屘就幫佢救咗啊，然之後就噴咗少少嗰啲藥咧，咁就放翻佢啦。咁佢就即係叫做救過一隻咁樣嘅品種咯。所以嗰陣時咧救佢嘅時候，都會有睇一睇，哇，佢到底佢嘅特性適唔適合用呢個方法嚟救咧，或者佢係咪真係因為受傷影響咗只腳而影響佢飛行咧咁？咁同埋咧，因為救佢嘅時間咧，你都需要即係可能三幾個鐘頭去準備嗰啲嘢咧。咁我就會預備啲嘢俾佢食，咁我又會查下佢食唔食得呢啲嘢咧。 哇，好嘢喎！ 呢個品種好有印象咯。 好嘢！我以前係救嗰只彩鳳咯，即係受咗傷飛完嚟屋企，跟住就買個籠咧就照顧佢啦。咁啊，等佢好翻嘅時候，我唔係好記得幾耐，嗰陣時都細個，我估一個星期到啩。跟住咧，開翻個籠，等佢自己飛走咁樣咯。 嗯，但係我咧都有試過咧，救過啲雀仔之後咧，佢哋係唔願意走嘅。即系咧，我都系好似你咁样咧，揾啲个地方养住佢，等佢好翻之后就即系放佢走啦。但我试过有两次咧，有两只雀仔都系唔愿意走，即系开咗个笼，带翻佢去本身揾到佢嘅地方，即系楼下公园啊、草丛嗰啲啦，跟住开门叫佢走咧，佢哋系唔走咯。 嗯，咁啊， 系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动物都系有性嘅。 系啊，所以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咧，多啲欣赏我哋身边嘅小动物啦吓。好，咁啊，快啲翻嚟啦，唔该晒你，爸爸，转头见。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六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嘅晨光百科。今日朝早都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舞蹈，呢种嘅舞步叫咩名咧？就叫做芭蕾舞啦。啊，芭蕾啊，芭蕾舞其实是一种咧好轻盈啦、好舒缓啊，甚至乎好优雅嘅舞蹈。咁啊，其中最出名喺我细个个脑入边都记住嘅咩咧？就系、是、天鹅湖啦。冇错。天鹅湖咧就系芭蕾舞嘅其中一种，咁啊起源于边度嘅咧？外国人嘅地方咯，其实佢系起源于呢个意大利嘅，不过咧佢就兴盛于喺法国噶。咁啊，其中咧可以追溯到咧就系由以前嘅古埃及啊一啲嘅祭祀嘅舞蹈啦，啊原来都好似有芭蕾舞嘅影子咁样。呢、这个芭蕾舞本身的英文字小写咧，其实亦都咧就有舞蹈的意思噶。啊，佢系一种咧就伴随住古典音乐伴嘅一啲嘅音乐啦，配上咧就华丽戏服以及咧舞台布景噶。不过咧喺一啲近代嘅艺术家嘅眼中啦，芭蕾舞咧已经咧就改变咗好多噶啦。在以前西方的戏剧上面，早期的芭蕾舞是禁止女性参与的，今日或者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芭蕾舞梗是女仔玩的了，原来不是的，以前是禁止女性参与的一种演出活动来的，所有的女角都是由男演员去到反串翻的，不过后来这个规矩放宽了，就加上了就是足尖的引入之后，令到芭蕾舞突然之间成为了女性的天下，因为你有一个大男人只是用个脚尖在行路还要在跳的话，交给女士啦，这些明白的，身体这么重是不是？芭蕾舞的历史正确来说是起源于15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宫廷的，不过迅速就传到去法国皇室那里了，于是乎就展开了很漫长的一个改变了。去到20世纪，芭蕾舞对于很多的剧院的舞蹈也都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啊，甚至乎是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啦，都对这种芭蕾舞有所改变，包括就创立了新的古典主义芭蕾舞。 芭蕾舞當然仲有好多唔同嘅改變啦，或者形式嘅，例如咧就有芭蕾舞劇啦、歌劇芭蕾啊、交響芭蕾、音樂芭蕾，仲有分咗意大利派、法國派、英國派、丹麥派，唔係食嗰啲派，係原來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派系嘅芭蕾舞嘅一啲嘅舞步嘅。所以喺我哋欣賞每一種舞嘅時候，不妨咧可以留意多啲，又有啲乜嘢分別啦。 就知，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嗱 ，Mimi 啊，好多时咧，听人哋讲咧，就话出街食饭咧，多数都唔健康嘅。其实系咪真系嘅咧？ 咁我有自己嘅经验，我同好多人分享都系讲，又唔系嘅。即系如果话真系出亲街食嘢就唔健康嘅话咧，其实对于即系我哋香港人好大部分嚟讲咧，都系隐藏咗一个劲大嘅忧虑。即系我自己都可能变咗一个好忧虑，系啦。因为点解咧？冇乜可能唔出去食嘢， 系 啦。尤其是有阵时。即系翻工人士，咁晏昼都几 會係常喺即係出去食啦，係啦，因為你可能要帶飯嘅話，又要揾有雪櫃，亦都要有可以 reheat 嘅，即係可能爐啊嗰啲咁，係啦，咁唔係間間公司都有，係啦，咁所以好多都會選擇外出食。咁、而夜晚黑有陣時亦都係香港人好勤力工作，夜咗翻屋企又煮唔切啦，咁所以其實出去食嘢都係好普遍。咁係咪真係冇嘢選擇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有好多啲，譬如一啲粉面店都可以揾到有蔬菜啊。有控制唔太多肉啊，又有啲淀粉食下，咁、而我有阵时即系我啲 patient 啊，减肥会唔会冇嘢食嘅营养师，我成日出街食饭，我都会同佢哋讲，其实唔使忧虑嘅，每一间餐厅咧都应该总有一啲系健康啲、啱食啲嘅，不过可能以往就系唔理只眼睇唔到嘅，因为永远我哋睇嘢食、嗌嘢食都系，咦咁啊，哇呢、這个我中意啦，已经嗌啦，就冇去再睇到原来仲有30个选择嘅咁，系啦，咁所以就。要慢慢去學習翻睇，同埋其實好多時出去食嘢嘅話，個重點冇選擇之下，咪選擇份量控制，呢、個都係好重要 嘅， 係啦。 係一般人嘅認知咧，就會覺得啊，如果減肥咧，係咪通常都係要食全部雜菜啊，或者啲嘢全部白雜啊，越少肥就越好啦。咁、如果用呢一個嘅定律嚟到揀選出去一啲外邊嘅餐廳啦，無論任何餐都好啦，係咪都只能夠揀食蔬菜咧？ 嗱、我哋又唔可以喺飲食上冇。脂肪嘅，所以讲减肥嘅话，我哋只系希望有一个较低脂肪摄取嘅饮食，而唔系零脂肪嘅饮食嘅。因为我哋需要脂肪，我嚟制造荷尔蒙啊，我嚟有适量嘅脂肪，我嚟制造我哋嘅 body fat 啦，即系体脂，我嚟保持温度啊，好多都需要用脂肪嘅，所以不能够冇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问头先所讲啊啲菜啊蔬类咧，真系讲真咧，我就觉得呢个最严谨就系最好真系能够揾一啲冇油嘅蔬菜。但其剩翻啲油就摆啦喺啲可能啲小菜啊、肉类度啊，咁而喺淀粉质方面嘅话，亦都系拣啲尽量冇油去煮过或者较低脂嘅，咁其实配合咁就会好啲。系啦，蔬菜呢一 part 都真系嘅，即系我有阵时会话，哇啲菜好似搵油淋落去嘅话，咁我就反而话食少啲啦，无谓即系因食菜而从中吸收多咗油，咁反而都唔会话见得健康咯，系啦，咁而一餐半餐真系。少啲啲菜嘅话，其实又唔会即时对话便秘会出现或者会营养不良系啦。咁所以即系要去睇翻情况下点样去佢决定究竟菜蔬系咪要食最多。如果好油嘅话，其实我真系会教食少啲，或者有啲人话诶、我用水洗下佢得唔得啊？咁睇你 O 唔 OK 啦。即系有阵时哇，全部人都好陌生，咁你攞碗水嚟洗菜，啲人会觉得好似好尴尬噶喎。咁就唔好。做，但如果我有阵时就我屋企都系食菜嗰 part 系希望系尽量冇油嘅，咁啊嗌到已经嗌少油都多咗嘅咧，咁我哋都会大家攞个协议，不如冲一冲佢啦。咁如果大家都 OK 就做啦，系即系其实有阵时饮食上都要喺个舒服嘅情况下、可行嘅情况下做一啲健康啲嘅策略，但唔可行嘅话，一餐半餐又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如果油少少系咯， 又唔好话真系好大压力咁样，觉得哇弊啦，食咗一滴油就唔得啦咁。 系啊，唔需要啊。如果太食嘢太有压力嘅话，要注意。会不会真的可能有些情绪而 morph 了下去就不是那么好的了、 但是都想问一下如果我譬如长时间都是朝着一个很健康的餐单去吃譬如尽量可能少一些调味、少一些油樣万一真可能如果一两餐出去吃的时候摄取多了油分其实身体是不是会特别敏感呢、 如果特别敏感的话有机会就是这样的、我在平时譬如尽量呢、在家吃我就全部不落油样样有咁少油得咁少油，咁咧身体就会话，咦，成日都冇乜油食噶，但我需要噶、哦。咁如果你就真系可能有两餐出咗去食油啲嘅咧，身体反而其实会咧几中意嗰啲油啊，咁就咧索咗佢之后就保留喺身体度慢慢用，系啦。咁所以就唔好有咁极端嘅做法咯。总之保持翻即系话食嘢比较低油份嘅平时，咁而偶然间出去啲嘢油啲嘅咧，其实身体反而冇咁大个效果话，诶、食完之后哇，蹦咗有上去一两磅咁，系啦，呢啲都系我都听见，即系一啲减肥嘅人士同我分享，佢话，咦，学识咗食嘢定时定量之后，有阵时有应酬食多咗，见到啲磅数冇咁容易升嘅、但系以前咧，我唔系食嘢浮浮动动啊，呢样唔食啊，或者淀粉一又唔食，跟住出去应酬多几日，哇，转个头啲磅数就升两三磅啦，咁，即系呢啲都系佢哋自己睇到，原来平日。 嗰個嘅食嘢個 pattern 穩穩定定，樣樣嘢都食下，即係比較均衡啲嘅話，其實喺體重管理上會嚟得好好多咯。 嗯，明白。無論係食物嘅份量啦、種類啦，定還是係每一餐要唔要定時啊，各樣嘢咧都真係要自己好注意啦。咁、最好咧都係揾翻專業人士咧徵詢翻啲專業意見咧，我就覺得會安心啲嘅。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Mimi。 好，唔該，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8啊，吓，唔该晒 Barbie 同埋 Mimi 咁啊，体重管理上面都有好多学问嘅，系咪咩都唔食就叫做减咧？又唔系，咁系咪头先好似 Mimi 所讲一样，就系、是、喂，出街食饭就一定唔健康啦？佢又讲得好啱，佢话如果出街食饭就等于唔健康，佢都好闭翳嘅，有阵时佢都要带埋屋企人出去食饭噶嘛，系咪？咁啊，佢嘅选择都系。啱嘅，即系每一样嘢总要均衡饮食啊吓。好，29度嘅气温吓，时间好快，最快到早上嘅7:00嘅，咁啊转头啦。咁啊，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6:00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6:00到10:00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法官话四个人是女童的至亲，应该保护她，但现时反过来对付她，令她孤立无援，形容案件骇人听闻。法官又话女童父亲为了保证脱罪而不择手段，让亲人以身试法，形容自私至极，令人发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936年，希特拉掌控纳粹德国三年，德国面目全非，纳粹政治宣传功不可没。 他们利用市民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散播恐惧，灌输一种每个人都被政权密切监视的意识给所有人。 刚刚走出一战阴霾的德国民众怎样面对迫在眉睫的二次大战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志》与希望共存，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二上午9:30，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哇！最近我睇到你社交平台 po 出嚟嘅相，我先知道原来世伯荣休咗啦。 系啊，不过咧，佢觉得自己仲有气有力，唔想成日坐喺屋企啊，但系又唔想做翻以前嗰行。你有冇方法咧，可以俾佢学到啲新嘅工作技能啊？ 梗系有啦，就好似雇员再培训局就有唔同计划，帮一班后50，即系50岁或以上人士，为佢哋提供多元化培训课程同支援服务，等佢哋可以掌握唔同工种所需要嘅新知识同新技能。 嗰、那个系咪叫做后50实习生计划啊？ 系啊，我妈咪都参加过噶，佢哋有唔少文职实习空缺，透过一个月嘅短期实习。 等啲后五十人士好好装备自己，咁就可以继续喺职场发光发亮，仲可以有机会转行发展第二事业啊！ 哇，咁真系好帮到啲年长人士提升工作技能，同埋增加就业竞争力。呢个计划啱晒我阿爸。 系啊，呢个后五十实习生计划仲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就业大奖。希望有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聘请年长人士，一齐建构长者及年龄友善嘅职场啦。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9嘅时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林慧 Bobby 都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嘛，今日梗系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Bobby。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呢？ 几好噶，咁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暂时都系正常啊，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新界嘅沙田围路咧，由于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快线都是封闭啦。另外在九龙清水湾道较早前由于有工程，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啦，就是这么多。 嗯，希望都是可以继续路路畅通啦，同埋少啲嘅呢个交通消息就证明呢个路路是真的畅通啲嘅。 是啊，希望是这样啦，千祈不要有啲意外发 生。是啊，同埋驾驶人士嗰个叫做态度啦、耐性啦都要好啲啊。我自己有啲经历呢，就是自己即见到啲喺呢个红灯上面停喺度啦，咁红灯梗系停啦，好啦，跟住佢转黄灯啦，跟住再转绿灯我先行噶。佢只系转黄灯， 俾晒油啦啲车。 我都已经我未行啦，佢转黄灯我点行啫？ 你梗系 feel 到隔篱嗰啲有动作咧， 后边啲车已经要 boot 我啦，知唔知啊？ 咁快， 系啊， 使唔使咁急啊？ 所以而家啲人揸车嘅态度真系差啲。 系啊，所以咧，即系佢仲要特登咧，我咁啊绿灯我先行啦，绿灯梗系行啦，系咪？咁行啦，跟住佢特登兜翻我隔篱咧，仲 boot 多我两下，同埋望住我。 其实呢个动作都系非常之危险。 系啊，佢好有一种咧，即系挑衅性嘅，即系攻击性行为。 你讲呢样行为咧，我唔知嗰个人点解要。咁樣撥你啦，可能有急事，但我見到佢就令到我更加唔舒服，因為我咧放工啦，我會行路啊，經過浸會嘅，咁上次咧架的士咧就載住個老人家噶，哇後邊嗰個咁嘅私家車，你讓你即係俾人哋落咗車先啦，你知老人家真係幾慢， 真係要唔可以趕啊， 喺醫院門口要落車啦，咁落車嗰時咧，我睇住嗰個老人家咧，其實我都想上去幫一幫佢嘅，咁但係因為佢已經有人幫佢，我費事再行埋去啦，佢落車真係好慢嘅動作，因為真係應該幾老啊，咁後邊個私家車咧。几衰啊，系咁 boot 佢啊！ 咁真系唔好。 即系我心谂，哇，唔应该咁样啊！你老人家，即系你自己都会老嘅，你 同埋你明知道嗰度根本系医院附近， 系啊， 可能唔单止净系老人家，或者有啲身体唔舒服嘅，咁可能落车真系要多少少时间，你咪俾啲耐性咯，系咪？可能就系因为你急嗰一下，咁、那个嗰、那个落车嗰位乘客咧，佢又急又有机会又跌亲。 同埋咧，我真系想话咧，如果你喺落车嗰一下一开门，突然之间咧准备即系企喺一个地方度企稳嘅时候咧，听到 boot 一声咧，你真系分分钟。 嚇親㗎。係 啊， 係 啊， 我都試過咁樣俾人嚇親。 你都未睇清楚，又唔知係咪有車衝緊過嚟定係點樣驚㗎嘛？ 因為都幾大聲㗎嘛，其實啲響安聲。 係啊，所以我好憎啲車咧響安㗎。 嗯， 所以希望真係揸車人士咧啲態度好啲啦。如果性格急躁嘅，好似我咁都係急嘅，就唔好揸車咯。 啱、啊， 係咪自己知自己事啦，咪搭車咯。 係咯，巴士同埋呢個港鐵都好方便啦。 係啊，即係冇耐性嘅話，真係唔好咯。 係啊， 要忍得 啱， 睇嘢又睇開闊。 啱，冇錯，駕駛人士俾多啲耐性啊嚇！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咁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啦，你好阿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早晨早晨。 早晨。 出邊天氣 OK 啊？係嘛？ 幾好啊，不過要忍得曬咯，忍得曬。今日好曬下嘅，咁啊，直情太陽曬到落頭殼頂啦，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你咧出門口嘅時候咧都要記得搽防曬啊！無論係即係女士好，有陣時男士都要搽翻少少防曬，因為都你都唔想即係等車過程之中，有啲車其實等成十幾分鐘，有陣時就你估佢唔到噶嘛。同埋有陣時路面上邊即係好似琴日咁樣啦，即係翻工時間都有機會有啲意外咧，令到大家滯後咗個翻工進程，咁可能真係要曬住啦。咁啊，晒十零廿分鐘，有啲朋友頂得到，有啲朋友頂唔到咯，曬到即係啲皮膚灼傷咗，紅卜卜咁啊，都要難搞少少。所以呢度啦，都奉勸下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咁啊翻工或者翻學之前咧，都記得搽防曬咯。咁樣因為今日咧天氣都熱，就真係唔係熱得好緊要嘅，都有啲微風，不過曬嗰下咧。都曬得幾應下，咁當然啦，對於我啊或者小白啊呢一類鍾意戶外運動嘅朋友嚟講呢，曬其實 OK 嘅，我自己都鍾意啲膚色呢比較黑黑實實一啲啦，即係成個古天樂咁樣啊，係個膚色啫，係啊，唔係個樣似，留意返啊，咁啊 樣子都 OK 嘅其實 呢個陽光味道嘅男孩都做得到啦，不過今年呢夏天依家成日都話啊，夏天嘅尾巴，夏天嘅尾巴，數手指下個禮拜三就係九月一號啦，咁即係意思係開學啦。我哋都讀咗咁多年書，常常咧都會啊攞九月一號咧嚟覺得夏天嘅終結或者暑假嘅終結嘅咁樣。咁唔知大家有冇做啲戶外嘅運動啊？如果冇，睇下趁住今個禮拜六日 plan 下啦。啊，如果成個夏季都未去過海灘啊、沙灘啊嗰啲，咁啊可以同屋企人。少少地用两三个钟头时间掂下啲海水啊，感受下啲咸咸地嘅海水味道啊！ 系啊，但我想话咧，我都想有个温馨提示嘅，就系咧，我早前咧睇到有一个咧，即系外国嘅医学研究报告咧，讲晒太阳咧，虽然好多男士女士都中意去海滩嘅，但一样嘢要注意嘅，嗱，海滩咧就即系意味住咧，你系万里晴空咁样啦，即系晒到应一应嘅。如果你喺一啲咧即系紫外光嘅底下咧停留超过十五分钟，而且长时间晒住嘅话咧，除咗咧令到你嘅皮肤可能变得好靓古铜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真系要注意嘅，就系可能会晒到甩头发嘅。 哦， 系啊， 呢个救生员好需要注意你喎。 系啊，所以真系要注意，即系可能你晒十分钟咁上下咧，你就要揾啲嘢遮遮个头，即系例如可能喺个太阳伞下睇，唔好直接俾紫外光晒。因为咧，你见啲女士咧，咪好中意即系譬如揾一啲激光啊去脱毛啊，或者系各样嘢嘅。其实呢啲紫外光真系会令到你个毛囊咧会死嘅，你啲头发真系会甩嘅。 呢个咧我都有听过， 系啊， 所以我每次去晒。太阳嘅时候都会戴翻顶帽， 冇错啦。 依家到咗呢个年纪咧，唔系好晒到嘅。其实晒半个钟，你就去啲有阴凉嘅地方，即系饮下一罐冰冻嘅啤酒啊，跟住就再晒过啊，跟住再饮水啊，再晒过啊。即系讲真，即系你到一个年纪，自己识得爱自己噶啦， 冇错啦。 咁你就谂啲方法点样啊，又可以晒到古铜色，跟住又可以咧。即系唔甩头发啦，或者即系健康啲啦，咁OK。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 唔该晒 欧，好唔该阿欧。咁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其实我今朝驾驶翻嚟嘅时候咧，真系一两阵啦，啲雨都几大添啊！ 就跟住你啦嘛， 跟住我啦，咁啊跟住我翻到嚟之后你就散咗啦，落完啦吓，咁啊希望出边嘅天晴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咦，今日都系热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系好嘅，一至到二嘅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上下。唐先，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咁，好多谢周博士咧，一路都成日同我哋即系讲好多训练自己情绪啊，控制自己情绪啊，沟通等等嘅要点啦。咁啊，知道你咧，亦都将一啲好重要嘅知识同埋分享咧，都归纳咗喺你嘅一本书里面，叫做《正念教练学》。 系啊，我自己都好兴奋，呢本书系将我一生嘅功力都写晒出嚟嘅，所以啱出啦，所以特别兴奋，特别开心啦吓。咁其实系将两套东西方好唔同嘅学问啦，正念 mindfulness 系东方嘅心学啦，即系处理内心修心嘅学问啦吓。教练学咧就系西方处理一啲行动啊、执行力啊，即系改变自己嘅一啲嘅法门啦吓。咁然后咧，我就定为一个叫修心八层法，即系一个系统啦，即系上次。最簡單嚟講咧，就點樣令到自己可以 self coaching 自我啟導，點樣可以改變自己，從而可以支持到身邊人嘅改變嚇。咁因為我見到香港即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好多挑戰，特別嘅社會變化好急速啊嚇，好多人容易出情緒啊，會覺得好憤怒啦、好沮喪啦。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咗憤怒啦，好多人好憤怒嚇，亦都好辛苦啊。咁點可以幫自己咧？咁呢個需要一啲系統、一啲方法嘅。咁呢本書咧就係用一啲好有系統嘅方法，有多具體嘅法門啦、方法啦，好多轉化嘅工具啦嚇，將好多輔導學啊、心理學啊、教練學一啲好複雜嘅理論咧，將佢變成一啲好簡單、好實際嘅一啲嘅 steps 啊，一啲嘅步驟，係普羅大眾都能夠聽得明，由一步一步咁去做嘅，係因應唔同嘅範疇，令到我哋可以轉化，懂得。即是同家人溝通同伴侶即是工作溝通。咁我個理念最重要就是首先處理自己。首先有內在平安，然後先有外在平安，最終是世界平安。即是話所有外在的關係呢，最重要都是來自內在自己同自己的關係。所以這本書就是首先處理返同自己的關係先。都是傳統中國人成日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樣嘅。 咁呢本書裡面其實係咪有一啲案例啊，定係一啲嘅規則啊，或者定係有一啲 principle 啊，係教到我哋去點樣逐步逐步去到修身嘅咧？ 是啊，有好大量的例子嘅，因為理論大道理係人都識講啦。咁實質點做咧？係啊，因為我。即係咁多年來有好大量嘅案例，好多係好震撼同好難忘嘅，包括其中好多係關於夫妻啦，關於親密關係啦，好多係關於親子關係啦，即係父母同小朋友嘅關係啦，有啲係工作啦、職場啦，我哋覺得哇，老闆好難頂啊，點同佢相處啊？咁另一個系列咧就係講點樣去幫人啦，即係遇到一個人好痛苦喎。佢好唔開心喎、但我哋傳統嘅方法都係講，你咪唔使咁，我講俾佢聽個答案係乜嘢。咁我呢本書好強調提出咧，就唔需要俾答案對方，因為我提出個答案只係我個人嘅睇法嚟嘅啫，未必適合對方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甲之砒霜，乙之良藥，即係對你係解藥，對佢可能係毒藥嚟嘅。所以咁點算咧？我就鼓勵用法文嘅方式。 是 啊，阿仔啊，如果都是这样呢，你会觉得怎样啊？即是透过有效的法文，一步一步让对方找回属于他生命的答案和出路。咁當然法文係好高深嘅藝術，係一套學問嚟嘅。所以本書咧都有好一些章節講佢點樣係有效嘅法文，讓一個好固執、好多情緒嘅人咧，都一步一步佢自己開始回歸佢內在啊。開始睇到啊，原來佢咁做係會傷害人嘅、原來佢自己好似豁然開朗，叮一聲咁樣就成為，即係佢有轉化，揾翻佢內在嘅力量同價值咁樣。 啊，這個、呢個咧，我啱啱都同啲朋友講開啊，因為話啊，聽到有首歌，嗰首歌咧就講下自己嘅陰暗面咁樣啦。咁啊，跟住咧就講話，其實人咧都幾少時間咧去到自己睇翻自己個人係點啊，因為可能呢個世界咧實在太多嘢俾我哋批判啊，或者好多不滿啊，我同事又點啊，我隔離嗰個人又點啊，即係好多嘢咧對眼淨係識得向出面望啊，好少。 咧会自己自观翻，我到底我个人系咪真系咁嘅咧？或者我自己有啲咩缺点啊？有啲咩嘅阴暗面咧？咁样，即系呢一个都几值得我哋去揾一个时间，或者揾一啲方法去睇下我哋自己。 系啊，阿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就系我哋太习惯去批判呢个世界吓，因为特别而家外在世界资讯好多啦，媒体好发达啦，我哋每一刻咧都好容易有啲嘢系不满触动到我哋，结局咧我哋越批判咧，自己系越愤怒，而系越痛苦越辛苦嘅。 嗯， 同埋我哋系咁攻击呢个世界咧，唔会令到呢个世界更加幸福和谐快乐嘅， 系 只会令到呢个世界更加撕裂。 嗯， 我攻击你，你咪攻击翻我咯，大家系最终两败俱伤。 嗯， 即系家人、伴侣、朋友如是。國家社會都如是，咁所以我呢本書我特別強調正念教練學咧，就係內觀睇自己，即係翻翻自己身上。咁呢個完全係一個非宗教、非政治一個嘅法門嚟嘅，適合任何人，就係有啲好實際嘅步驟同埋方法，點樣可以回歸內在個心？因為我覺得人世間最長嗰條路咧。 嗯， 就是由头脑慢慢慢慢一步翻翻我哋嘅内心，因为所有嘅力量其实喺我哋心里边嘅。 有冇少少 tips 可以俾我哋啊，周华山博士 ？tips 可以讲好多，我讲一个好简单。 好啊，好啊。 一个最简单嘅法门就系拉远外物，嗱，譬如眼前一个人，譬如好难顶嘅老板，好难顶嘅老豆，好难顶嘅一个家人，一个朋友，咩人都好啦，老公老婆喺度闹紧我，喺度话紧我。 嗯。 咁点咧？咁我已经癫咗咯，咁平时咪两败俱伤咯。咁嗱，个法门好简单嘅啫，无论眯埋眼或者望住佢，起初就眯埋眼啦，将令我觉得好难顶嘅嗰个人事物拉远，拉到明明系五尺喺我面前，拉到五十尺，拉到五百尺、五千尺远，之后咁一个心灵嘅练习嚟嘅，系一个观想嚟嘅。我眯埋眼将佢拉远，于是佢缩得好细，变咗粒微尘，或者变咗手指尾咁细。于是嗰刻咧。我暂时放低个外在嘅世界，我就可以翻翻去内心里边，我就只系睇到佢，哦，佢只系佢唔开心啫，佢喺度发烂渣啫，佢发出一啲声音啫。所以无论我哋眼前睇到电视、睇到 WhatsApp 手机嘅一个信息令我唔开心，甚至眼前一个唔开心，如果我持续做呢个拉远外物呢个练习，将养成习惯。我听到一件唔开心嘅事，或者睇到一个唔开心嘅新闻，我唔会黐咗埋去，我唔会卷咗入去啊。我唔会即系黐埋去。你有冇搞错？你做乜咁啊？咁我都陪佢癫咗啊，咁自己都输咗啦吓。但系当我哋能够拉远外物嘅时候咧，我创咗一个宁静嘅空间俾自己，我先可以重新选择，而唔系做咗情绪嘅奴隶。咁本书就会详细有好多咁样嘅有效简单嘅方法，帮我哋揾翻我哋内在嘅平安。 保持安全的距离。好啊，咁啊，睇下呢本书咧，自己可唔可以帮到我先？等我细心啲咁睇。今日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唔该晒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朝早7:25啦，早晨啊，欧。 系啊，芭比同埋小白，喂，讲一讲呢一个俾你睇。 诶，系咩嚟噶？ 我估你哋都有睇过呢一条片啊，深水埗咧就发生咗呢个晾衫竹偷窃案啊。 我有啊， 啊 我反而冇、啊。 喂，一阵开条片俾你睇，几咁惊心动魄嘅。嗱，我哋睇咧就觉得系食花生啦，但系调翻转头事主咧就好阴功嘅。嗱，其实系乜嘢事咧？骗徒嘅或者贼人嘅手法咧，就层出不穷啊！ 我哋嘅新闻部头先都听到新闻嘅时候有报道， 系啊，希望拉得到啦嗰、那个。 系咯， 咁啊，首先咧喺深水埗其中一栋唐楼嗰度啦，咁啊就住喺十楼嘅嗰个叫做事主，咁啊俾人咧即系用晾衫竹咧勾咗个手袋咯。 系佢嗱，佢个外墙系咪有啲装修嘅工程搭咗棚架先？ 系啦，类似系咁啦， 即系搭咗棚，咁然后佢屋企个窗口嗰度咧，因为佢谂住。可能個窗口細啊，或者有窗花啦，咁呢、這個 係啦， 係啦，咁就 咁不 如開住個窗啦， 係咪通風啊嘛？係 啦，通風啦、啊，啱啊，咁啊，跟住就點知有個賊人咧， 係 喺個屋企外邊攞住支好長嘅竹。 真係好似嗰啲咩啊？嗰啲遊戲遊樂園嗰啲咧，就攞啲竹喺度撩翻佢，撩佢嗰個手袋， 真係撩到， 真係俾佢攞到。 佢係喺同一個樓層咁樣。 系啊，就咁喺窗口外边 咯，即系十楼撩翻十楼隔篱单位咁样。 诶，佢 唔系隔篱单位啊， 佢系喺地下爬上去噶。有理由相信系咁啦，有理由相信。嗱，总之即系件事点发生，我哋真系唔知啦，净系睇到即系佢俾人喺窗口嗰度，即系攞支晾衫竹撩走咗个袋，俾人偷嘢啦。 我谂呢啲已经系偷咗好耐噶啦。 诶，唔系啊， 又唔系啊。 我想讲咧。我屋企咧，曾經住過一層樓咧，都有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俾人喺窗口爬入嚟，偷嘢。我咧個健身教練咧住村屋嘅，又係俾人咧勾咗隻名貴手錶走，又係用呢個伎倆。 你個同事我咧都係以前而家都係住村屋嘅。咁我以前曾經住過地下嘅村屋咧，我試過有因為以前裝窗花嘛，係有個賊人咧係鋸爛咗我窗花，然後曾經入過我屋企，因為見到佢啲腳印已經入咗入嚟屋企啦。係啦，好彩嗰陣時咁啱應該係有啲鄰居喺附近行過，因為聽到我有隻狗仔咧係咁度嗌快快快快，跟住行過去睇，咪賊人亦都喺我屋企後邊個鐵絲網咧踩爛咗。铁丝网就走咗， 就冇攞到任何嘢。 好彩冇攞到，咁我当其时亦都有报警嘅。 系啦，你嗰个就直情入屋行劫 啦。 我个健身教练咧，就直情俾人即系用同一样嘅方法勾走咗个手表咯。 哇！ 因为佢自己知道咧，嗱，佢同佢太太一齐住啦，太太一定唔会攞佢只手表。 系啊， 而咧。佢隻手錶琴日夜晚黑戴完就擺咗喺台面，好多男人都係咁嘅， 係啊， 即係戴完啲嘢啊， 就擺咗喺台面咯，就係低咗 喺台面，跟住俾人一勾咧就勾走咗咯，真係血本無歸啊！我想講， 同埋防不勝防啊，即係你估唔到佢幾時原來已經睇到啦， 自己屋企嚟噶啦嘛，嗰度係咁安全嘅地方。 系啊，所以一阵即系都要开翻条片俾芭比睇，同埋咧，即系讲真嘅，呢一两年咧，香港经济一定唔可以讲系好噶啦。咁大家困住喺屋企冇嘢做，你以为哦冇事冇干啦，咁啊，即系入去房嗰度煲下剧啊，咁样点不知喺厅嗰度咧就俾人勾走咗个手袋，十楼、都仲爬得到上 去，其实都好危险。 即系呢个都要奉劝啊，有外墙维修啊，搭咗棚架嗰啲屋企咧，你真系咧锁实个窗佢啊，唔好俾人哋咁容易咧。做到呢啲整开你个窗啊，跟住攞支晾衫竹撩下撩下咧，咁啊，即系撩走你啲手袋或者贵重嘢咯，即系随时血本无归。好彩呢个事主有 set cam 嘅，如果你屋企冇 set cam 咧，直情都唔知道发生乜嘢 案啦，到时变咗吓。 系啊， 大家留意住自己嘅财物啦。 今日系8月24日，星期二，农历7月17，适宜。嫁娶、祭祀、沐浴、出行、纳财、素舍， 做得几多得几多先？ 有需要先做，唔使勉强自己做。今日忌开市、动土、破土、安床、开仓、上梁。 哎呀，有啲嘢要做避唔到添。 唔使哎呀，安心做啦。今日都是国际奇异音乐日， 我会多啲留意唔同种类嘅音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近日接获两宗发生喺深水埗荔枝角道380号涉及棚架嘅爆窃案，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接报指，一名男子喺大厦一个单位窗外以长棍勾走客厅内嘅一个手袋，事主损失总值大约5900万元嘅财物。警方日前亦都接报指，大厦另一单位有大约6000蚊嘅财物被偷走。网上流传片段，有人用附有铁钩的长杆从一个单位的窗口伸入屋内勾走一个手袋。警方表示，当有大厦要进行维修工程而在外墙筑起棚架，警方会向有关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或物业管理公司派发防罪单张、海报或者横额，以展示在大厦外围或大堂当眼位置，提醒居民考虑 採取措施減低被爆竊的機會，包括遮蔽窗戶、安裝窗花、將貴重物品移走以遠離窗戶等等。七大工業國領袖將於當地星期二舉行視像會議，討論阿富汗局勢。路透社引述兩名外交消息人士報導，七國領袖可望在是否正式承認或制裁塔利班政權上達成一致立場。其中一名歐洲外交人士說，七國領袖將商定在是否以及幾時承認塔利班問題上互相協調，同時將承諾彼此繼續密切合作。七國領袖可能借著採取一致的立場，促使塔利班履行尊重女性權利和國際關係的承諾。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全面使用授權，可以為16歲及以上人士注射，是第一款獲藥管局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總統拜登形容這是對抗疫的重要時刻，呼籲之前有猶豫的民眾去打針，又敦促更多私人企業要求員工接種疫苗。藥管局代理局長伍德科克形容是里程碑，令美國距離改變國內疫情的進程近了一步。輝瑞公司說，希望藥管局的決定有助增強民眾對疫苗的信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沙田围路，因为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需要封闭。就系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需要封闭。咁喺清水湾道咧，就有剪树木嘅工程。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都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咧，头先因为近住港岛出口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就拖走咗啦。咁所以影响到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长啲，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红桥对出，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红棉路因为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第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啦。重复多次咧，就系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咧，因为爆水管，第一二线都系封闭，咁而家一带开始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时光倒流，车站见。 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的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有界限不等于要散。 洪家豪今次的作品是关于怀念的，在车站相遇，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来到终站不想落车，唯有许愿可以时光逆转，重返当时遇见对方的一幕。作曲编曲监制周石汉，填词陈耀森。 想找你闲聊，近放书声不习惯。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逆时车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我是人力资源经理招聘组的陈允玲小姐 Belinda。 机器维修主要一定要有主动和不怕辛苦，对行业有这个热诚。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好啊，问下钟哥同埋阿 O， 身边有冇啲朋友啊，或者你唔不屑同佢做朋友啦？总之有啲人，佢哋系中意冲大头嘅咧， 梗有啦，点会冇啊？ 点冲法咧？喺你面前、啊。 即是明明真的冇咁大就话到自己好大。 佢真係大定好大嘅帽。 即係男人最兴嘅咩自吹自擂㗎嘛，任何嘢都係。 你都有遇过呢啲人嘅。 遇到。 咁但係点应对呢？即係由佢囉，你鍾意讲咪讲囉。 梗係由佢啦。 即係唔会拆穿佢㗎。 唔会。你无谓将人哋嘅一个幻想督爆㗎嘛。 係。 人哋咁开心过得。 係。 而且人哋冲大头鬼其实唔关你事㗎嘛。对你冇影响㗎喎。 都系嘅，佢自己一个欢愉啦，当系。 系正所谓佢有佢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点解要搞佢呢？ 但你可能想话醒佢，你咁样冇用噶，你咁样冲，即系到头来，即系你又可能呃到人，咁、人哋相信咗你，你又欺骗咗人哋感情。 唔关我事噶嘛。 哦 是不是？ 他不是想欺骗你 吗？他又不是欺骗我， 他纯粹在你面前扭下波演下嘢啫，咁样 耀武扬威一下， 咪咯，即系冇所谓啊，咪由佢咯。 通常在哪个方面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演到嘢呢？我想听啊。 在男人的身上边，就话男人好中意自吹自擂啊嘛。不外乎两样嘢嘅啫，金钱、异性，通常都系呢两样嘢嘅啫嘛。 你睇我几多啊？ 钱啊！ 系 几多？ 你点知佢系冲嘅咧？定系真嘅咧？ 哦，咁如果系真嘅，同如果系吹嘅或者真嘅，我亦都唔需要知道真相啊。 系， 你通常关我事噶嘛？ 通常啲男人好多女人嗰啲咧，都话俾人听冇女人嘅。好细个就 呢个就系啦，呢个就系真理啦。 好细个就知道啦。 系啊，嗱呢一个 有钱唔会话俾人听有钱噶。 系啊， 系啊，即系细个咧，即系都多啲做拍摄工作咧，见到啲人咧就好常啦，同你讲话，喂，不如搵个老板开啲嘢俾你做下，开个剧俾你拍下。开部电影俾你做下咁样，因为人大咗咧，又有另一啲人会同你讲：，哇，我识边个老板，注资落你公司啊！咁样，即系呢啲咧，你算唔算系其中一个抛浪头同埋演嘢嘅其中一种咧？ 诶，我都同意嘅，系啦，即系多数咧，真系做实事或者佢有嗰个本钱嘅人咧，佢都未必会咁公开地周围讲嘅，系啦，即系佢悄悄地就做咗啦嘛，嗰啲。但系如果通常都系哇，攞个大声公喺度讲嗰啲咧， 都唔似係真嘅，係啦，係啦，都係得個講字嘅啫。但係有網上面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是、自己阿樓主咧嘅一個親身經歷嚟嘅。咁、佢就話佢個朋友咧係為咗做成一單生意咧，就真係去做咗一場大龍鳳啊，所謂嘅 咩生意咁嚴重啊？ 嗱，本身咧佢話嗰個朋友咧，佢就同一間外國公司咧去到做生意，即係洽談啦。咁可能佢哋本身個公司嘅地位咧，未必係好對等，即係譬如我間公司咧好細埃嘅啫，佢朋友一間公司本身咧得三個員工，即係夾埋自己老闆啊嚇，小公司。咁可能咧，佢就谂紧，倾一单大生意翻嚟，咁啊和味啦，咁 要同啲跨国企业大老板去合作咁样， 系啦，咁啊可能你就要即系 pitch 翻嚟啦，嗰个嘅 project， 咁咧你同人哋讲自己公司嘅规模系点，咁通常咧都会即系人之常情，就会觉得如果你间公司系有翻咁上下规模嘅话咧，都觉得可信性系高少少嘅， 所以就要少不免吹嘘大啲， 吹嘘大啲，咁佢咧就同人哋讲话自己公司咧有50多个员工。工咁啦，咁样好啦。咁讲完之后咧，倾完一轮， 呢啲系港产片， 系啊， 八十年代嗰啲， 唔系啊，即系唔系港产片啫嘛，全世界都有呢啲噶， 系咪？ 但系即系咪真啦？即系你话系咪喺生意层面上面同人哋讲自己个公司规模大啲，或者即系我下面有多啲员工，咁就嗰个信服力大啲？ 梗系啦， 即系倾生意方面系有需要咁样做 咯。系啦，即系好简单，唔好话讲到话系咪五十人定三个人嘅公司啊？你行出嚟同人倾生意。你戴一隻咩表？你着一件咩衫、 啊？ 你摆条咩车匙摆个台面？ 系 点知系 USB 嚟嘅、 啊？其实全部都系假象。 依家图佬有一图啊，超跑 USB 系啊系啊， 30元人民币 系啊，咁样、啊、全部都系假象，咩叫咩行头啊嘛？你有个行头，人哋先信你啊嘛。 又或者有几条？点解啊？冇帮人泊车嘅，其实我知啊嘛，有几条超跑嘅锁匙咁样系嘛。 嗱，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呢位朋友咧，真系咁样做啦，就讲下啫嘛，咁样咁睇下过唔过到骨咯。点不知对方咧就话啊，咁好啊，搵日上去你公司嗰度倾下咁样，即系叫做成功咗少少啦。咁但系弊啦，开咗个头， 即刻要搵间。 即系要租 辦公室 租地方， 系啊，租地方 呢啲真系办公室喎， 系啊， 系啊， 办一个 全部都系 办公室出嚟喎。喂，呢啲上流寄生族嗰啲头段剧情咧， 系、 即系即刻请啲人，喂，钟哥，不如请令尊翁出嚟帮帮手啊，跟住 又茶水， 系啦、啊，叫下、啊、叫下 Kitty 啊，搵啲亲戚朋友出嚟办下 啫。 潮秘书得唔得啊？ 系啦，跟住咧，阿 Kitty 就做老板， 系啊， 我哋做员工。总之 Kitty 一入嚟咧，我哋就。 啊，系啊， 系啊，系啊， 一度欢迎 老板早晨咁样，系啦，咁啊揾咗好多林记去帮手啦，咁而将呢件事摆上网嘅咧就系其中一位林记嚟嘅，佢就话当时咧就佢个朋友就叫佢，喂，你嗰日得唔得闲，可唔可以上嚟办公啊？真系。带部电脑上嚟办做嘢就得噶啦，咁咁啊就一共咧就办咗三个钟头左右啦。 有冇钱收先？ 有啊，佢话当时咧就210元收咗。 哦，咁我觉得佢冇专业道德。 点边个冇啊？ 即系请 人嗰、那个。 系啊，你收咗钱。 系、 哦、 啊， 系啊，戏剧本系剧本啊嘛。 但系唔知关唔关个结果事？因为做唔成啊。所以成件事咧泡咗湯啊！咁、 哦、 佢就上網分享， 即係唔到同間跨國企業 係啦，即係即使嗰個人咧上到嚟啦，咁可能佢哋真係哇營造咗一間公司出嚟啦！我唔知點樣可以咁快咧，係嘛？即係你個場景都可能預先要搭幾日啦，係嘛？定係人哋其實 feel 到呢間公司 你可以揾一間，你可以揾一間係一早已經係辦緊工嘅 office 可以租噶嘛？ 一早办紧工，咁、 哎、 佢本身办公嗰啲人去晒边啊？ 我就俾个地址你啦。 啊，就真系有啊嘛。咁佢就话咧，完成咗嗰一日嘅即系林记嘅工作之后咧，就冇即系佢朋友就话冇咗下文，即系嗰间外国嘅公司咧，最后都冇拣到呢间公司去到合作，就拣咗另外一间。咁、所以咧，到最后咧，佢嘅朋友咧就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即系一开头讲咗个大话。圆唔到个方，即系佢要即系去揾啲人去帮手做啦，咁样做完之后钱又出咗啦，但系到最后咧预期嘅效果又达唔到，咁、就系唉真系蚀咗咯咁。佢话最少咧嗰日都请咗成40多个呢啲临时演员翻嚟， 又唔可以话蚀咗嘅， 即系搏一搏咯， 系 咪？ 系啊，你做呢啲咁样嘅叫做冲大头鬼嘢，唔一定有结果噶嘛。 系， 香港发生噶呢件事。 系啊系啊。 哇！佢两嚿水乘40个人都用咗成8000多蚊 啊！斋人人脚啫喎， 佢系制作嚟嘅， 跨国企业倾紧， 可能张单 8000蚊都好普通啫， 6-7位数字喎。 系咯，系。 嗱，不過咧，點解話淨話講話嗰個歌仔咧冇道德咧？就算嗰單嘢傾唔傾得成，你收咗錢咧，你就冇理由講嘅。 嗯， 即係我覺得成日都係咁樣嘅，做完嗰啲事咧，就好似指指點點翻嗰啲人嘅，即係做完咪算咯。你點解要攞翻人哋？即係感覺上咧，就係你如果你不屑呢啲事。 一开始你唔好做啦， 一开始你唔好做，你做咗你应该爱咯，你唔爱点解你要做咧？ 嗯， 即系反而我觉得系嗰个 post 嗰个歌仔系唔啱， 即系你已经攞咗两嚿水啦， 仲笑人哋搞 唔掂，系啊，真系其实都几搞笑啊！呢啲咁嘅剧本咧，时常都有发生。不过调翻转头咧，入边都有欺诈元素，你咪话，所以我哋睇得多《长日正美》啊， 系啊，呢个直头就系《长日正美》嗰套嚟喎， 即系咩啊？信用欺诈师嗰啲咁样，即系你整个剧本出嚟做完之后，其实都有少少鹅骗成分嘅。咁原先你公司得三个员工，如果我系跨国嘅企业，我真系同你合作。咁你都食唔起嘅嗰個生意係咪先？唔係睇唔睇小你啊？隨時個project 最後爛尾咁樣，你其實都好難瞞天過海咯。 我講出重點來啦，我都覺得係咁。即係就算呢一關俾你過咗，到最後合作到成件事係咪咁樣？定係之後一路要繼續又揾啲人嚟扮啊？係啊。 如果調翻轉頭咧，嗱，佢原本間公司得三個人，佢要扮跨國企業有五十個人咁計啊。如果调翻转头咧，我明明系太子爷，但系我唔想俾我追紧个女仔知道我系太子爷，于是我就走去做信差。 又系电视剧桥段 喎。咁我算唔算系我算唔算系讹骗先？ 通常咧电视剧里面嘅女主角咧都会觉得系讹骗嘅，佢话吓你唔话俾我听，系咪以为我呃你啲钱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到最后睇你点睇啦，不过最紧要我自己觉得啦，即係诚实做事就即係最稳赞、如果唔係之后即係一十个煲冚十个煲冚八个盖八个 煲。八个盖冚十个煲永远都冚唔晒。 冚晒係呀，就係咁嘅意思啦。 流动的，哦哦，无从地跳出。 听过有黄言嘅轻盈。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Chicky 同早晨啊，钟哥。我想问下你哋咧，食嘢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嘅要求，如果嗌外卖又好啦，或者点餐又好啦，算唔算麻烦呢？ 哇，我简直低到一个点啊！ 即系点啊 ？A 餐咁啊？ 低到一个点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成日都系嗰个系，即系我真系咁样觉得嘅。 点啊？你讲咗好多次强调，但系都未讲你嘅答案。 乜嘢系冇所谓？ 有啲 同 边 个食先最紧要？ 哦，咁唔系嘅，咁你都要拣个餐噶嘛？ 即系只要唔系食到之后肚屙就 OK。 你冇避咗个问题、啊？ 唔系真系，你只要食完之后唔好肚屙就 OK 嘅。哦，即系其实你对于食物嘅种类或者个款式唔会有好大要求嘅。咁你有冇试过去啲餐厅度话想多饭或者加底咁啊？ 多饭就试过，小饭都试过，加底啊，即系都系类近以前僆仔时代咧，好惊食唔饱噶嘛。梗係話即係有咁多得咁多㗎啦，咁而家就即係要養生啊嘛，梗係有咁少得咁少啦。而家 都有呢個飲食嘅習慣之道。點解會咁樣問呢？嗱，我自己食嘢咧，我都唔算揀擇嘅，但係有時咧，可能真係想戒口嗰一排咧，或者好似鍾哥話齋啦，想食多啲，想食少啲，咁就會喺個份量嗰度咧就出聲話調整，譬如哎呀少啲啦咁，或者如果咧飲品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普遍啲嘅呢個年代，以前咧嗌嘢食就好少話。咩小甜啊，或者系小糖咁样啦。以前我好记得咧，细个去嗌咧，曾经有一段时间，譬如话我想小甜咁样啦。其实你系分唔到嗰个小甜同正常嘅甜度有咩分别，因为都系甜啦。咁同埋咧，因为如果一般嘅西餐厅啊，或者系真系食饭嘅地方咧，佢未必有一个好精确嘅标准。即系譬如话，如果你想少啲甜，系代表有几少咧？或者如果你话想尽量少啲啲咁，咁呢一个嘅份量又应该系几多先至啱你嘅口味咧？咁所以咧，经常都会错摸咗呢一样嘢嘅。咁啊，后来咧，我就见呢十年八载咧，真系多咗系自己自助去落啲糖啊，各样嘢啦。系啦，咁就有呢一个演变。但系讲紧，我真系记得咧，十几年前可能真系去茶餐厅食嘢啊，各样嘢咧系唔会有呢一样嘢嘅。你哋靠估嘅啫，你即系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嚟到嗰杯嘢甜啦，定还是完全唔甜咧？有啲好保守嘅，惊住你太甜咧，就会完全唔俾糖嘅。有啲咧就可能重手咗，即系惯咗手势啊嘛。正所谓咁啊，都系咁上下甜就冇乜。分别咁样啦，好啦，点解突然之间今朝咁样讲咧？因为我最近咧上咗一个咧，即系分享自己食物嘅讨论区嗰度咧，我见到大家嘅一啲照片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嗱，有好多人咧嗌外卖嘅时候咧，而家咪好中意有一栏咧，就系问你备注嘅。咁你哋曾经有冇试过写过任何内容入去备注嗰度先？ 哦，呢样要问崔杰彤啊。因为通常咧， 都系佢 嗌早餐。有，我成日都帮阿 O 写斋啡，斋啡， 因为冇得拣噶嘛，斋啡系。 唔系，因为通系啦，通常都系热 咖 啡、热冻咖啡咁样 啊 嘛。 斋啡， 跟住就要帮佢写斋啡，仲要写好多次。因为通常即系大家试过用呢一啲栏目嘅话咧，都知道佢未必睇嘅。 如果系咁样，我唔信嘅。吓，因为次次咧，外卖翻到嚟之后咧，阿 O 话：，我杯斋啡咧，我杯斋啡。 我就话我尽咗力噶啦，我尽咗力噶啦。咁如果嗰日佢真系俾斋啡佢咧，好开心，中六合彩， 终于都睇到你嘅备注啦、啊。我以前咧都试过写呢一啲要求喺个备注嘅，咁就话说咧，因为我以前未搬屋嘅时候咧，咁我住嗰个地方咧附近就冇乜嘢食嘅，咁好多时候我哋夜收工可能做完 show 咧，咁翻到去好肚饿啦，我想搵嘢食咁样啦，咁就要嗌外卖啦。咁但系嗰个时候，即系讲都五六年前咧，就未有咁多而家嗰啲咩外卖平台咁样嘅。咁当其时咧，某一啲餐厅咧就有一啲外卖软件嘅，咁我就好記得咧，因為我屋企附近只係得一間快餐店係即係未收工啦，嗰陣時可能係講緊過咗十二點噶啦。咁我就好記得自己喺個備註嗰度寫話咧，希望啲食物唔係凍嘅咯。因為咧大家咧嗰個鐘數咧只係得嗰個選擇，咁所以咧我諗附近好多人都會嗌嗰一間餐廳嘅外賣啦，就以至到咧嗰個人送餐咧，我試過最高紀錄係等三個鐘頭嘅，即係譬如我當你十二點嗌，你係三點先有得食。 咁你就唔好幫襯啦。 嗱，跟住咧我就會有一個爭執。嗱，个问题就系、是，好啦，其实你已经过晒你肚饿嘅时间啊嘛，但系你每一刻你嗌咗外卖咧，你都唔知佢会唔会下一分钟嚟，咁到底你应该几时决定你 cancel 嗰个外卖咧？ 咁我哋直接打电话去先啦。喂，你而家多唔多单噶？我想嗌外卖，直接同佢讲系啦。跟住原来唔系啊，前面卅几张单啊，你听朝嚟食早餐啦、啊、咁样。 我嗰个咧就非常之专业嘅，佢专业到点咧？佢永远俾一啲模棱两可嘅答案你嘅、就得噶啦。 準備送㗎啦。咁但係到底準備即係仲有幾耐呢，你係問唔到嗰個時間囉。所以我嗰陣時呢有一段時間就長期處於一個到底我寧願瞓覺啊，定還是係即係我有諗過呢係擺低張銀紙喺門口呢，即係如果我真係頂唔順呢，咁我又 cancel 唔到，又唔可以咁不負責任㗎嘛。咁我就有諗過擺低個信封，可能就有個錢喺門口，然之後就等佢擺低喺門口咁樣囉。 如果我係你呢，我試過呢啲經驗呢，我就唔會再搏㗎啦。即係如果我試過一次係咁，係啦，我都係一次，只要係一次，佢可能三個鐘之後先送嚟咧，而佢又答唔到，即係下一次佢再俾唔到答案我咧，我就寧願唔食咯，或者我煮面咯喺屋企。 你估成條街得你一間餐廳？ 佢話真係。我就唔食， 就係得佢間餐廳。 我都有嘅，我後屘即係試過一兩次經驗之後，我都決定啊、哎，算啦。如果一開始發覺要等咧，就自己主動去 cancel 啦咁。但係咧，由於佢可能真係得佢一個咧，佢又都個線路好繁忙咧，你要 cancel 都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你揾到個人聽電話都係頗麻煩。咁好啦，有啲人咧而家就習慣將啲要求擺喺備註嗰度啦。嗱，要求咧好得意嘅，原來咧有社交嘅調查咧睇過咧，原來大部分咧啲人而家中意要求啲乜嘢咧？就是会在备注那里写着，譬如说多糖或者多盐咁样啦。嗱，譬如咧嗌快餐店外卖咧，譬如嗌薯条咁计啦，有啲人咧就会括住多盐，请多啲放盐咁样。嗱，我自己冇试过呢一个要求嘅咁。咁然后咧有一个网民咧就 post 出嚟咧，就系、是、话自己最嬲尾咧系收到一包盐咯，一包即系嗱，你知好多薯条嘅包装系即系都有一啲类似纸袋型咁样去包住一包薯条啦。咁佢就系一包嗰个纸袋都系盐，然之后再加另外一包薯条咯。 哇，使唔使加钱啊？ 唔使啊。 咁呢间铺头可以继续帮衬， 点解咧？ 佢好 抵啊嘛， 好 体贴， 好体贴 啊！ 你话多盐，我又唔知道你多成点，我觉得太多，你又惊你话你。 总之一个份量系你收到，哇咁多嘅， 哇 好 满 足咁啊！ 我净可以借埋俾隔篱陈师奶添啊，陈师奶使唔使借盐啊？ 好多盐啊！ 咁亦都有试过咧，话多糖啦。其实咧，我自己就比较少见咧会多成咁嘅，因为我自己嗌嗰啲外卖咧，通常都系好适量嘅，譬如可能一块面包都系俾一个牛油你嘅啫，通常佢个比例都系咁样噶嘛，好少会夸。誇張到咁嘅，咁我見到佢哋分享嗰啲相咧，譬如係話想多啲甜咧，係俾12個嗰啲糖水嗰啲糖漿嘅乜乜佢哋咯，咁我就哇，其實原來而家可以咁樣嘅咩咁，咁啲人就開始喺度紛紛留言啦，就 好意頭啊！吓，好意头、啊， 点解 发啊？ 发 炎啊？ 呢个唔系几好、啊，但系我就会觉得咧，嗱，其实呢一个咧就令到啲网民最关注嘅，反而系咩咧？唔系话佢贴心，而系觉得好抵啊！因为咧好多时嗌外卖嘅价钱咧系比起堂食会有啲差别噶嘛，咁佢哋就觉得啦，哇！如果我喺嗰个嘅备注嗰度写咗呢啲嘢嘅话，会唔会有啲意外嘅收获咧？ 你真系多糖。多鹽、多茄汁、多芥辣，咁喺度俾幾樽你啊？咁樣啊？ 即係啲人就咁樣諗啦。咁當然冇人試過啦，亦都我覺得未必會真係發生啲咁樣嘅事情。咁但係就即係原來備註嘅功效，有時咧，你可以話佢係一個笑話亦得，或者令到你突然之間有啲意外嘅驚喜亦得。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嗌外賣嘅時候，大家悶悶地咧。我覺得可以試下喺備註度同外賣員講聲加油或者唔該。 咪調翻轉頭，如果你寫咗喺備註上邊，佢唔俾你，你會唔會有得去投訴翻？喂，我明明寫咗嘅，即係譬如好似歐嗰個齋啡咁樣咧，佢寫咗佢唔俾你，但佢真係俾翻杯咖啡你 嘅 喎。 上次我哋咪冇嚟到叉燒包嘅。讲开又讲， 你仲差我3個叉烧包。 嗱，咁钱佢就收咗啦，叉烧包佢又冇到， 系 系咪先？ 收咗钱， 收咗钱啦。咁跟住我咪上翻个应用程式嗰度同佢讲咯。咁佢话俾翻张优惠券我，冇 啊， 系 啊， 啊。但系到而家我冇处理，我相信都几多呢啲例子嘅，即系第一下你冇包食嘅时候，你咪嬲咯。你嬲嘅时候，你咪即刻打佢 啦。 喂，冇包喎、啊，冇包喎、啊。咁、哦、但系你未必系直接联络嗰间餐厅， 又要等佢处理同复理。 系啦，咁但系好多时咧，第一下咧，你同佢倾嗰个都系电脑嚟嘅，咁啊见你有少少嘢，咁佢就好啦，我俾翻张券你啦，你下次用啦咁。咁但系我到而家我都未收到。 哦，即系任何嘅行业都系啦， 系 咪俾钱中介？ 又或者，其实你要自己用心去争取嘅，系。 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形容系里程碑，令美国距离改变国内疫情嘅进程近咗一步。辉瑞公司话，希望药管局的决定有助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

推睇日本推出全新嘅日语大碟噃，今次喺概念上面多咗一种不同形式嘅爱，希望用呢种元素展示出女性唔单止系温柔，而且同时兼备刚强嘅一面。今次歌曲选择快嘅节奏，系因为佢哋希望用音乐创造出一个快而且完美嘅音乐天空。偶像嘅世界观同乐迷又可唔可以同一个视角呢？日本蓝榜推介歌曲 Grace Perfect World。今个星期日本流榜的推介作品，我们见到有女子团体 Twice Perfect Worl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八点十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先啦。琴日咧大市嘅反复啊，恒指咧就收报咧25,109点，升咗259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减到去1,698亿元啦。咁啊，美股继续破顶，但系港股今日跟唔跟到啊？交俾 Kenny 分析下。嗱，唔该。 美股成日都破顶嘅，但系港股成日都跟唔到啊。咁啊，就琴日其实港股都叫做有啲反弹啦。不过咁讲真嘅，相较于之前嘅跌势流计嘅话咧，其实个反弹就真系唔算话太过有力嘅。咁不过起码有得弹下，唔使成日都跌啦。咁啊，叫做叫舒缓下先啦。但我又觉得未系话即系完全可以好有信心啊，或者系嗰、那个形势方面咧就转得好好、啊、咯。咁不過叫做係有啲即係利好啲因素，就話啲北水都開始嚟買翻啲新經濟類股份啦，咁就有一個比較好少少嘅信號咯。咁但係都係我覺得觀望會好啲咯，即係睇下，因為之前都其實都試過嘅，咁但係彈完之後就好快就彈啦。咁我諗就睇多幾日就會安全啲。咁同埋我覺得就除咗新經濟股之外咧，其實都值得留意翻，都係一啲傳統類股份，譬如好似依一兩日啲電力類股份咧都唔錯啊。咁所以變咗未必一定要揀翻，即係雖然我覺得啲好多投資者方面咧可能騰訊啊，或者係阿里巴巴，或者係美團啊、京東嗰啲嘅話咧，就之前可能就蟹咗啊，或者喺高位買咗之後咧就唔知點樣。咁但係就其實唔一定要係即係專注喺嗰啲股住，你可以炒下其他股份先 嘅。係未出手嘅鐘哥有條問題問你喎。 係啊，我諗住陣間向銀行攞錢出嚟㗎啦，買嘢啦。咁你話睇定啲先，因為咧睇到而家北水喂21亿買騰訊、啊，而家會唔會係時候去睇睇，即係翻轉頭睇下騰訊啊呢啲科網類咧？ 嗱，係有咁嘅講法嘅，咁但係就當然真係睇你係一個進取嘅投資者定係審慎嘅投資者，因為始終我哋即係節目都講咗好多個禮拜，都係嗰個問題就話、是政策面嘅因素咧，移動佢呢個情況，咁你又唔知突然間佢無啦啦會唔會又出嚟講多一兩句嘢啊，或者會唔會有啲新政策推咯？咁所以變咗依個係猜測性係比較低，即係你唔係話嗰個業績之前咧有啲咩因素或者經濟咩因素而係轉差，咁你依個預測性會高啲，因為睇翻啲數據啊或者睇翻宏觀嘅情況。但係如果你政策面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預測得到嘅。咁我自己覺得嗰個監管嘅力度方面咧，就唔會咁快放鬆住咯。咁雖然可能未必再有新嘅嘢嚇，但係就始終咧嗰個監管嘅陰霾咧都仲喺度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要買啲股份嘅話咧，我覺得都係要採取分段吸納嘅策略會係好啲，唔好話一次過將個注碼掉搭去咯。 一直話 K， 你講到咧進取定還是係穩陣咧？我記得以前好耐之前有一個即係啲朋友們咧。我揾佢幫手買呢啲基金嗰啲咩？我都問咗一個問題，咁你係進取定還是保守㗎？即係我呢啲老本嚟喎，我問佢啊， 你問佢啊， 跟住佢話 我進取得嚟好保守，但我保守得嚟咧都好進取嘅。跟住我聽完之後，我當然冇再揾佢。 即係睇樓咁樣，正中大旺又旺中大正，咩都有啲啦咁樣。 係啦，嗱後嗱內園景 OK 㗎，係 啊。但系楼下就巴士站咯， 西斜都几好噶，香港地啲衫干得快啲， 系冇咁潮湿啊嘛。 不过即系近排都见到好多政策嘅阴霾，即系你见到今日阿里巴巴即系嗰个事件又再令到阿里巴巴跌到历史嘅新低啦。咁啊唔知守唔守得住150多蚊嗰啲嘅水平啦。咁啊 ，Kenny 系咪关于呢一类都真系惊惊啊？ 阿里巴巴真系唔好掂啦。我谂即系我哋喺节目都讲咗好多好多嘅疑问嘅。因為自從呢、這個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從螞蟻事件出現咗之後咧，我都叫大家就唔好掂阿里巴巴噶啦。即係你情願你話睇好啲電商平台或者睇好新經濟，我覺得 O K 嘅。咁你咪買騰訊啊，或者係京東嗰啲啊。不過雖然咧，騰訊、京東啊、美團都係咁跌啊。咁呢個宏觀成個政策冇計啦，網羅曬所有嘅新經濟股都要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針對翻喺新經濟股裏邊嘅個別股份嘅話咧，就始終阿里巴巴真係唔係好掂得住咯，因為你見到其實個問題係一環扣一環出嚟嘅，就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話呢個係監管嘅問題，係即係針對翻呢個企業本身問題。我自己覺得就最終咧，可能咧就係股東有啲變化，或者甚至無定過呢個係即係業務上面嘅架構咧有啲變化咧，先至會解決到最後嘅問題咯。 我明白啦， 係啊，一浪一浪係啊，即係要去到呢一個位啊，先至大家叫做定一定啊。咁啊，頭先阿 Kenny 要提到咧呢一個京東，我都想問一問啊。好似你咁講，喂，其實都跌咗好多啦，即係京東物流亦都係啦。京東物流咧，我見到報紙又話佢咧就轉型違規啊，因為即係生意咧就麻麻地咁啊。佢亦都有講嘅，就話即係嗰個補貼啊等等個方面咧，又即係減少咗咁。咁另外本身自己京東9618咧，亦都跌咗好多啦。咁啊，但係佢自己又話啊，嗰啲監管咧，其實長遠咧都係利好我哋行業嘅。自己咧亦都內部又整改咗啦，又建立咗檢查系統啦，其實都好好噶啦。即係咁，其實都即係又係一啲善意嘅發放啦。咁樣我相信係啦。咁嚟緊有冇機會即係有少少反彈嘅跡象咧？ 男人啊，聽到個規字自己都驚驚， 即刻縮一縮， 即刻驚驚啊！轉型為規。 喂，唔係啊，我呢啲女性股民都驚㗎。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該。 咁嗱，其實就你睇翻咧，最主要其實你睇翻第二季，我哋睇 update 啲啦，睇第二季情況啦。咁第二季方面咧，其實你見到佢個純利都係跌兩成幾嘅。咁就如果即係經調整之後嘅純利跌兩成幾啦。如果你大數方面咧，就更加跌，呢個係九成幾添啦。咁但係你睇翻 top line 咧，係增長兩成幾嘅。咁最早經營日利方面跌咗九成幾啦。客户方上面咧都係上升，又由4億幾增加到去5億幾嘅，咁就增加咗都係兩成幾嘅。其實最大嘅問題，我覺得就係第一就係話咧，top line 都仲係增加嘅，但係就個經營成本上面上升嘅原因咧，就因為佢之前投放咗好多錢落去搞啲即係團購平台啦，社區團購啦。咁第二就係個監管嘅因素啦，就導致成本係上升啦。咁所以變咗個生意咧，其實而家啲新經濟股嘅情況都係咁嘅情況嘅，生意唔係冇得做嘅，即係生意咧都係。即係大家依個係日常生活習慣咧係冇改到噶嘛，咁同埋依個係新經濟啊或者網購方面嘅個趨勢都係持續噶嘛，咁個 top line 咧相信都係增加嘅，只不過咧就係話個利潤就冇以前咁暴利啦，咁同埋第二咧就係話而家有個尷尬位就係話本來咧佢都即係藉住自己個客户群咧就增加到去5億幾嘅話咧。發展啲社區團購咧係正常嘅，咁所以就投翻一啲錢落去做發展。但係一做發展就撞啱咧，就而家呢個監管方面一個係啲問題嘅話咧，咁就出現我諗呢一兩個季度咧會有啲比較差嘅業績都唔出奇。 咁所以散股民就留意翻啊。咁啊，最後問埋 Kenny 呢一個啦。咁啊，之前你都睇好只李寧嘅，咁啊真係成功染藍喎。咁啊，琴日咧股價係啊，咁啊琴日股價咧亦都有得升。不過有冇機會咧？即系经过一啲主动又好被动嘅基金，即系因为都加入指数啦，都会有啲买盘啦。咁但系嚟紧会唔会股价都会喘稳少少啊？咁啊，你对呢只股份嘅睇法有冇改变呢？ 呢只股份就真系差唔多长期升咁滞噶啦，咁基本上都冇乜点跌过。反而调翻转啦，有一个问题啦，就系通常咧啲股份方面咧入咗系成分股之后嘅话咧，就可能会有一个下跌嘅情况都唔出奇嘅。咁呢个就大家真系要系留意翻，因为点解咧？嗱，李宁咧其实就。相信咧就都不少嘅基金啊或者机构性投资者早已经系买咗㗎啦。咁点解啲入咗恒指成分股会跌咧？其实好多时因为系 入咗成分股之入生效嗰日咧，就可能好多嘅機構性投資者啊，或者啲指數基金啊，或者平時唔買嘅都買咗咯。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嗰個之後嘅購買力咧，可能都會剩一段時間咯。咁同埋你即係突然間咧有啲買盤衝上去嘅話咧，咁即係高潮過後咧要平淡下啦。咁所以就會變咗有一個。有個陰霾咧，就係依樣嘢咯。咁啊，睇下究竟李寧可唔可以擺脱依個命運啦？因為好多隻都係咁嘅。 係、嗯、 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好嘛？ 唔該曬，拜拜。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小爸、芭比、钟哥同埋 Kitty 嗱一齐带大家唔系游下花园， 游咩啊？ 游下街市啊，今日行下街市，咁可能话小白平时都喺大埔嘅街市活跃开啦， 唔系噶，乐富都成日去噶， 乐富系 Kitty 嘅地头嚟噶，你唔可以踩入佢嘅雷池半步啊！ 我成日都喺乐富嗰度啊，同啲街坊咧 打成一片 噶， 打成一片系嘛，咁啊，即系我同阿钟哥同埋 Barbie 咧逛街市啊，唔系好搭到嘴啦，但系唔紧要，今日咧从此之后 我搭到噶， 系咪 不过我以前去嗰啲街市拆晒噶啦，已经。我去街市的年代，而家边系有喺度？ 系啊，喂，不过有一个咧就保育得几好，讲紧就系中环街市啊，咁、嗯、停用咗18年噶咯， 有十耐噶啦， 系啊，喺嗰个电车路旁边有18年都系诶废置咗咁样咯，摆咗喺度。停住！ 咁、我對上一次去街市真係18年前， 哇！ 就係、是、去中環街市、啊， 就係、是、中環街市。我好記得嗰日咧，我唔知點解神推鬼翁做完嘢啦，喺附近啊嘛。誒、街市、啊、有冇行下先咁樣？咦，原來18年噶啦！ 我都第一次聽人哋講話有街市入去行下先， 因為未夠鐘啊， 係啊， 係啊， 聰哥係行完置地啊，還住啲名片啲袋， 入去街市行下先， 咁得意 啊！街市 喺嗰度買豬肉先， 喺嗰度買一棵菜之後去翻置地， 去翻置地再掃貨 shopping 下咁樣，係咪有 sponsor 咁樣？18年前啊， 18年哇， 中環真係五光十色嘅年代，即係嗰個新舊並存，我都期待搭時光機翻去18年前睇一睇，不過。睇唔到噶啦，但系有冇啲旧嘅面貌可以睇得到咧？啊，都有嘅。咁啊，依家开放翻咧，就系有超过咧80年历史嘅三级历史建筑啊，中环街市啦。咁啊，经过一啲地产商啦，同埋市建局咧保育活化之后咧，咁就俾大家入去打卡。哇，琴日有百几个市民咧。好似冲闸咁样啊，即系喺门口一开嘅时候，耶，入到去中环街市啊，咁 样。如果你早啲讲，可能钟哥都系其中一 个。 系啊， 系啊，怀念翻对上一次18年前咯，咁样。 系咯， 你上次系经过啫。 唔系，佢入到去走咗个圈嘅，入去走咗。 真系买咗棵菜嘅。 我就入去行咗个圈啫。 真系行啊！ 去行圈。 系怀缅下，咁但系有啲街坊都可能住开中环噶嘛，你一定会话中环边度有人住？有人住啊！我有好多朋友。有都住中環嘅，即係偶爾都會落去下邊買下餸咁樣啦。咁依家咧就買餸方面咧，佢都有仲有幾多檔攤賣緊啲即係貨品嘅。咁、但係你唔好當佢哇，可唔可以整翻個玩魚頭啊？咁樣嗰啲我估計就冇啦。嗱，依家睇相咧，佢就分咗幾層嘅，有一層咧就變咗呢個食肆啦。咁你都知道中環啦，放 lunch 嘅話，即係你多多食肆都同你塞爆佢啊嘛。咁另外咧就一啲舊有嘅魚檔同埋魚。缸都有保留嘅，咁啊俾大家打下卡啦，咁啊可以懷緬一下，咁啊有趣喎，咁啊其中咧有一個咧76歲嘅中環老街坊就指以前咧經常都喺呢度買餸嘅，咁充滿回憶啊！依家睇到咧呢個街市重開咧，感覺好開心，所以咧第一時間就衝入嚟咧懷緬一下啦。咁啊，佢又覺得咧呢個中環街市咧就好靚啊，但係有市民就略嫌商業味道啊太濃厚啦噃，咁樣咁啊，睇下即係保育同埋商業之間兩者點去並存啦、 永遠實有啲人有相反意見 嘅，系，我梗系觉得新会好啲啦。讲真，即系咁多街市又有鱼腥味，又有剩，你入到去你都唔会想打卡啦。但系调翻转头，依家就令到多啲人可以即系叫做影下相啊，或者多啲活化嘅项目出现。 不过呢个好有趣嘅，即系大家都话，如果干净啲就好啦，我行多啲。所以点解会有超级市场？就因为干净啊嘛。咁但系调翻转头。 我哋僆仔或者其實大家唔好話僆仔嘅，你哋都有行過一啲咧地下濕滴滴、成地水嘅街市 啊 嘛。誒，正話阿 O 講嗰啲咩魚腥味啊，齊曬噶嘛。 有。 但你去到嗰啲，你先至感覺嗰度係一個街 市 咯。 係啊，仲要有啲雞毛喺地下黐住嗰啲。因為我細個係住青衣噶嘛，咁我有次咧都翻去青衣嗰邊嗰度行啦，咁啊特登都真係翻去街市。街市原來真係一個細個時候嘅一個情意結，因為成日會跟屋企人啊、婆婆咁樣去買餸。留下不少腳毛，竟然是在街市。咁好記得咧，以前細個即係婆婆唔會逐檔帶你周圍行嘅，因為你就係陀手能腳啊嘛。咁佢通常咧行一陣咧，係啦，劈低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個豆腐檔，因為豆腐檔咧佢有涼粉同埋豆腐花食嘅。咁啊姐姐咧就行咗張台仔，同埋有幾張凳仔咧。通常啲小朋友等屋企人買餸咧，就喺嗰度聚腳噶啦。咁啊，咁但係最近嗰次我翻去咧，已經成個街市係。唔同咗啦，即系变真系变咗好似商场式嘅管理咁样样咯，就揾唔翻以前嗰个感觉咯。 系以前嘅感觉都系正嘅，不过我自己去旺角街市买餸多啦。其实佢根本冇变过咯，旺角街市，我想讲，即系好似平行时空咁噶。香港有阵时，你哋去紧嗰啲街市咧，好似哇有冷气啊，又可以用支付系统啊咁样啦。啊，我上个礼拜啊嘛，同啲屋企人去买海鲜喺旺角街市。哦，未又系佢揸巢咗啲廿蚊纸嘅名嘴俾翻你，有血嘅喎，有血滴紧啊，大佬有啲玩 啲系鸡血玩鱼血嚟嘅啫， 玩鱼唔系啊，佢头先斩完田鸡啊，仲系，不过我唔惊啊，我好中意食田鸡啊， 反正而家你一定都会消毒噶啦， 唔系啊，嗰张廿蚊纸一人攞嚟俾你买早餐。冇谂过，你唔见我次次俾早餐钱都俾二。 你哋又去行街市噶？你哋中意行边一类型嘅？即系干净啲啊，定还是系叫做新鲜啲啊？即系真系街市。 而家并存嘅，即系干净都可以系新鲜噶嘛？而家 呢个咧好有趣。我问一个问题，我唔知道我系咪心理作用我自己啊？咁啊有一次咧，亦都唔系有一次，即系间唔中都会去一啲超级市场。而家啲超市里边咧。是有个鱼缸的嘛、你会见到一些游紧水的海鲜 是 看到的嘛。 是啊 咁你都去过真是街市游紧水的海鲜你看到 的。 我硬是觉得呢在超市里边鱼缸那些鱼呢是冇嚟神气啲嘅， 我都觉喎， 潮水啲啊嘛， 唔知系个光嘅颜色问题 啦，系啦，灯光问题， 定系冇乜其他鱼陪佢哋， 系啦，即系我感觉上，哎呀，真系阴功啦，即系呢度好似冇乜生气咁样。 咦，我同你调转，我觉得佢悠闲啲啫， 悠闲 啊，因为 佢只眼耷啲嘅， 唔系啊，你我同你嘅理解 系 调转嘅， 死鱼眼咁游紧水嘅。 我觉得咧，街市嗰啲咧，佢觉得好有压迫感啊，因为咁多人行嚟行去咧，佢已经感觉到，哎，冇啦，我今次阵间就拜拜。所以佢就煞有介事。 所以你 觉 得超级市场嗰啲鱼佢都自己喺度 shopping 紧。 系啦，佢觉得诶冇乜嘢，即系啲人都系行过啫嘛。 阿 Barbie 又讲得啱，我真系好少见喺超级市场有人突然间劏条鱼。 系啊，佢觉得自己似俾人养嗰啲观赏鱼。 观赏用咁样，真系吓，真系呢个又系。 即系 Barbie 讲得啱。 海鲜酒家嗰条鱼永远都，我明明点咗呢条噶，诶翻嚟 都唔系我，仲系佢嘅。 系啊，但系依家唔系啊，就好醒噶啦，嗰啲海鲜酒家嗰啲攞住个桶啊，喂，梁生，你头先就拣咗呢条， 即刻闹俾你。 其实你都认唔到啦， 跟住闹完之后上点唔系嗰条啊嘛， 你点认咧？我想问， 认唔到啊？ 你点样去核对系咪翻嗰条咧？ 系啊，我影张相先，真系 得，可能真系要影张相。咁啊，大家即系睇下礼拜六日啦，有冇时间即系搭下电车啦，咁啊去下呢个中环街市嗰度怀缅一番过去啦。咁啊都始终都系一啲好有历史。价值嘅啲地方嚟嘅，咁啊带下屋企人去怀缅一下啦。 我自己都冇去过，其实 系咪？ 即系钟哥就话18年前去过，我自己因为我系新界人， 你 又拉大队带我哋去咯。 好啊，喺度听啲嗰啲味道，啲鱼腥味仲 keep 唔 keep 到？ keep 唔 keep 到系嘛 ？keep 咗18年咁样，望一望都 仲有嘢买下添，有手信， 仲有手信， 最中意买手信。 好啊， 望一望先 吓。 系啊，大家去消费下啦吓。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8月24日是一年的第23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29日。公元79年8月24日，位于拿不勒斯湾维苏威火山脚下古罗马城市之一的庞贝城，被火山爆发完全摧毁。当时维苏威火山突然开始喷发，

我是车淑梅，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很享受一个人做节目的吧，例如青春路上、冰岛阳光，当然还有周末豪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这一份的享受，不知道艾力感不感受得到呢？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崔杰彤，你谂紧乜嘢啊？ 白元浩，我谂紧点样先系对长者友善啊？ 对佢哋有礼貌，排队俾佢哋排先，让座俾佢哋，见到佢哋有需要就主动帮手，够唔够啊？ 阿欧，咁对长者友善嘅社区环境又应该系点嘅咧？ 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会话俾你知社会各界点样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提倡长者友善文化嘅灵活城市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喺职场上面咧，我哋就会认识到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啦。咁唔同性格嘅人咧，即系就好似一个银仔咁样，又好又唔好。即系譬如我当你脾气暴躁咁先算啦，咁唔好嘅，咁梗系同你合作嘅人就觉得哇好大压力啊咁样，咁但可能咧你刚烈嘅性格咧，亦都可以帮你完成到快啲完成到一啲嘢嘅， 冲锋陷阵 系啦， 冲锋 陷阵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就想介绍咧其中一种 A 型人格嘅类型啊，叫做即系办公室嘅工作狂人，到底咧即系佢哋有啲咩优点啦，有啲咩缺点啦？咁要听到你觉得系你自己嘅，又或者是你身边的一些人的、有什么方法呢可以令到他、即有少少的调节之后呢更加发挥到他的优点，或者尽量不要将他最差的一面暴露出来给大家看到。 你一讲优点的时候你就望下小白，你一讲缺点你就望住我呢、 好，我 望返嗰边先啦、啊、你。 我而家讲优点我望住你。 但呢个 A 型人格不是指 A 字博的嘛。 不是、A 型人格呢我而家望边度咧 ？A 型人格嘅特性咧就 是、夢 就系、 是、 咁样嘅， 点样啊？ 就同血型无关，系、啦。A 型人格咧一般就表现得啊， 即眼瞪大只眼望我， 苛刻、苛刻、脾气暴躁。 望我，我脾气暴躁啊，系啊。 工作咧极其努力，我望你啊。嗱，因此咧，佢哋成日咧都会。感觉到焦虑同埋紧张嘅，系啦，因为 你就焦虑，我就紧张，佢咁样望头先眼神， 系啊，哎呀，唔系啊， 最近我真系瞓唔到觉， 系点解啊？ 焦虑真系焦虑， 焦虑系 好多晚瞓唔到。 诶，咁可能即系讲紧你都有少少呢一个嘅特征，咁、之后都有啲方法可以帮下你睇得唔得嘅。 饮热鲜奶又系嗰啲咩？饮杯热奶先瞓啦，嗰啲咁样， 或者帮你按两下咯， 夜晚焗下嘢食 板底嗰啲咁 样。不过咧，佢话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佢会。对他人咧充满敌意啊，系、啦，即系会佢唔得嘅，或者佢系敌人嚟嘅咁样。 望住我喎呢、這个， 冇冇、再讲啦呢个问题，你俾我俾我顺畅啲咁讲落去啦。 舒舒服服过一个朝早啦。 系啊，而家我啊即系焦虑啦，俾你咁样讲到。佢话咧，如果处理不当嘅话咧、A 型人格就会演变成为一种自我伤害嘅行为模式。 吓、 自我傷害， 點解咧？係啦，令到自己身心都受損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因為佢比較焦慮啦，亦都成日即係覺得人哋係敵人啦，係懷住敵意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好大壓力嘅。佢話呢一種人格嘅年輕人咧，即係或者佢年輕嘅時候啦嚇，會容易患上一啲心血管疾病啊，譬如心臟病啊、中風等等啊咁樣。咁不如講到咁壞咧，其實都唔係話冇好處嘅。嗱，呢一種 A 型人格嘅人咧，佢雖然就話充滿敵意或者容易發嬲，但係咧佢就變相咧就係一種積極進取，同埋咧係好容易喺工作上面咧取得成就嘅人嚟嘅。往往咧喺工作上面咧都係比一般人更加有能力同埋更加有決心嘅。係啦，咁 A 型人咧，即係對於普遍嚟講啦，即係呢一種人就係易怒體質。系啦，容易发嬲，亦都系匆匆忙忙嘅，冲锋陷阵嘅。咁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佢哋适时嘅时候缓解一下啲压力咧？嗱，即系好嗰边佢要 keep 嘅，继续努力工作，继续认真，系啦，继续冲。咁但系到佢觉得好焦虑或者好紧张嘅时候，点样去放松咧？ 嗰薰衣草喺度咯。 呢个都 唔得噶， 得唔得啊？唔得啊？你试咗啦，系嘛？ 唔得。 薰衣草油 咧，我觉得佢臭啊！ 吓， 系啊， 竟然， 即系个心咧，系已经系暴躁到咧，哎呀，呢啲味走啦，即系会系咁样嘅， 即系闻到味仲暴躁， 闻到仲暴躁啊， 暴躁。 如果喺 office 度加按摩服务又如何咧？ 都冇用， 都冇用， 都冇用。 哦， 即系觉得唔好烦啦，即系揿乜鬼嘢又冇力，即系你会再挑剔啲嘅。 嗯，死啦！我好惊之后呢几个你都觉得冇用。 冇嘢嘅，讲嚟听下先。 嗱，第一个咧，佢就话。每个礼拜两日选择行下楼梯，咁我初初话吓行楼梯关咩事啊？咁我佢个解释就 I C C 顶楼翻工啊，惨！ 你系唔系有意识啫？唔系叫你行到冇意识嘅，嗰条楼梯咁长，系啦。佢就话咧有意识咁样将嗰个脚步放慢，尽可能咧将大脑放空。原来咧佢就话你当你行楼梯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几专注喺你个脚步上面嘅，望住个楼梯一级一级咁样行咧，亦都其实少少类似冥想嘅效果，即系将你个专注力咧放翻喺你嘅身体上边。系啦，你嘅脚步上边，咁你行楼梯嘅时候就可能就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咁样咧。 好有学问喎，行楼梯真系。 系啊，可以达到一个叫做放松嘅效果，或者你个脑咧好少行楼梯嘅时候谂紧其他嘢嘅，因为好容易扑亲啊嘛。 谂紧唔攰。唔攰，唔好喘气，唔好喘气， 咁咧就可以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放松到。咁第二个咧，亦都几得意嘅，叫做吃饭禅啊，即系食饭嘅时候点可以做到禅？ 即系一个食饭嘅阿禅啊，吃饭禅， 我见好多 阿禅吃饭啦，禅 咁食饭咧吃饱饭禅啦，咁佢就系，咁佢就话其实咧平时你惯用开右手嘅，你就试下用左手，系啦，就减慢你嗰个，唔系佢话减慢你嗰个食饭速度。有时咧唔系吃饭禅咁简单，佢系之前话控制体重咧，都有人提议过用呢一个方法，系啦，因为你又食得慢啲啦，成个过程咧又会即系放慢咗啦，咁变相你食嘢咧亦都唔会食得咁急，就控制食量， 仲可以练埋只左手咧，咁随时令到你右脑更加发达。展开你新嘅人生旅程同埋领域， 你只会练到你只左手咧越嚟越快，你会变咗你到时你左右手都快嘅时候，你就冇得阿禅噶啦， 跟住开始到啊， 开始用脚揸筷子，转用脚揸筷子。 但其实咁 好用啊， 其实系咁嘅，佢咧就话想你又系同头先行楼梯嗰个都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嘅，就系将你个专注力放翻喺你做紧嗰样嘢嘅目前，系啦，譬如你食饭，你放慢咗嘅时候，你可能夹餸你就会望住个餸咧，望住你对筷子啦，欣赏下你个食物嗰个颜色啊，睇下你自己食紧啲咩啊，同埋你慢慢咀嚼，咁啊等到你咧又系放慢你个步调，因为有啲人咧食饭都倾公事食饭，因为你好惯啊嘛，成个手势你根本唔需要思考啊嘛， 饭啊嘛， 系啦，咁你又喺度揿紧电话啊，或者谂紧一啲嘢 message 啊， 系啦，咁亦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好啦，第三个方法咧，亦都系平时大家都听得多噶啦，就是、利用一个深呼吸。即系用嗰呼吸咧，去到调节翻你自己。 呢个好难啊！深呼吸去到调节自己，我成日觉得，我会觉得头先揸筷子嗰个咧，可能对我嚟讲仲有用。因为深呼吸咧，深完呼吸之后，发觉个人都好似冇乜改变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揸筷子，咁起码我夹完嘢啊，起码我真系要 focus， 我逐粒米夹嘅，咁我都系做过一件事。 深呼吸就变咗系劳气嘅时候，反而会多。 系， 即系其实系。 唉，真系嗰种深呼吸啊，即系叹气。 惯唔惯咧？因为有啲人咧，咪会话啊，你嬲嘅时候咧，即系火遮眼，一系咧就行埋一边，深呼吸几下，一系咧就去饮啖水，咁咧嗰个结局咧就唔会咁悲惨噶啦，即系唔会嘈得咁交关噶啦，控唔控制到咧？其实 家有喜事咁深呼吸嘅喎， 得唔得咧？ 得嘅，你永远发脾气之前，你即系自己同自己数三声先啊嘛，最老土嗰个。咁数完三声，你都仲系想发嗰个脾气，咁点咧？ 咁就 再数多三声， 再数多三声， 就发脾气。咁你就可以发啦。其实呢个 A 型人格咧都唔少嘅，即系职场，因为佢哋好想做好一啲事啦，咁所以会比较急躁啲啦。但原来急躁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自己咧就会有好大嘅压力啦。咁之后我希望下个礼拜咧可以讲下另外一种人格， 就是、B 型人格。 唔系啊，我唔知点解佢冇 B 型，佢就一跳咧跳到去 C 型噶啦。 你咪俾人 B 咗二百 岁，冇理由噶。佢 C 型人格咧，亦都系好常见嘅，就系、是。唔識得拒絕人嘅、 oh, yes man 嘅 yes man 啊，點？因為呢一種人咧，其實又係好辛苦嘅，即係喺外人睇嚟佢好幫得手，或者誒乜嘢叫佢做就得啦。但其實佢有好多咧，即係啞子食黃連嘅感覺，都唔知點算。 不過咁正話阿崔傑同講咗幾種方法咧，有一種我而家都用緊嘅就係、是、行，不過我就唔係行樓梯。 係， 我而家好慣咧，我做完節目即係呢度做曬所有嘢，開寫埋稿啊，噼里啪之後咧。我係就算有冇嘢做，我喺都喺呢度行落去嗰、那個地鐵站嗰度、 哦， 即係一路行落去咯，一路 係散下步， 散下步，一路行落去，行完之後咧，咁跟住可能喺商場裏邊兜個圈。然之後搭翻小巴上嚟， 哦， 有冇買到嘢啊？ 可以唔 到，我以為其實減壓嗰點咧就喺商場買嘢嗰度， 就係消費啊， 冇幫襯。 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大家可以睇下有冇方法可以緩解到你嗰個焦慮嘅情緒啦。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头先讲到，好嘅开始就系成功嘅一半，意思就系、是、任何工作嘅起步都系相当重要嘅。只要开个头开得好，往往就可以取决事情之后嘅发展，以至到后果啦。正所谓 ，well begun is half done。Well begun is half done。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是、好嘅开始就系成功嘅一半啦。记住啦 ，well begun is half done。Well begun is half done。好嘅开始就系成功嘅一半。虽然万事起头难，但系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小心谨慎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自然可以靠住自己嘅努力争取一个好嘅开始，一定就会做到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争取到好嘅开始就是成功嘅一半，希望你都可以将自己嘅努力化成一种动力，继续勉励自己向前。付出一次努力就要相信将来必定有回报。 Well beginIs half done。 希望这句说话都可以鼓励到你啦。 就嚟去到早上的九点钟先听一节新闻。 在银线湾道回旋处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彩堤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港岛区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对出，是美国银行中心对出，由于有爆水管封了中线，影响到现在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段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冇呢呀，都叫你搭早班车㗎啦。你睇你一讲时间，个臨時支架就少咗两条横绝条同斜撑杆啊。 蓝杰唔係呢，早班车冇问题啊，但係其实少两条咩条咩杆咁样，个臨時支架都係冇问题㗎啫，斯芬可。 梗係唔係啦，莫莉，你都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啦，嘉宾有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臨時支架至会够稳阵。我係 Raymond 蓝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疫苗研究同埋接种工作持续有进展啦，市场嘅紧张情绪舒缓啦，美股继续全面做好啊，当中以科技股为主啊，纳斯达克指数咧继续创新高啊，先讲道指啊，道指收报35,335点啊，升215点，标普五百指数升37点，纳斯达克指数头先都讲过啦，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升227点啊，见到咧好多嘅科技巨企咧嘅业绩都非常对版啦，以致咧大家观望啊，礼拜四啊嘅 Jackson Hole 年会咧，可能啊已经慢慢消化咗当中嘅信息咯。咁见到咧美国嘅投资情绪继续好啦，咁带动港股咧继续有得升啊，睇到港股 ADR 咧都收涨275点啊，睇嚟转个头咧都有一个靓仔啲嘅开始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优夜，充满二次元世界味道的名字，配上一位年轻少女身上，可不可以变成她追求心中目标的原动力呢？这个朝早跟她谈下追求自己喜欢事情的点点滴滴。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可能大家对佢嘅职业又或者佢做紧嘅工作会有一啲好得意嘅睇法嘅。咁包括我在内咧，因为当然我自己喺日本去玩嘅时候咧，我经常都想去呢一个地方，但系每一次都可能系缘悭一面，未有机会上到去。今日请嚟嘅就系喺女仆咖啡里边工作嘅优夜。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听到你嘅声音，系咪你哋从事你哋嘅工作呢个岗位咧？大部分的聲音都是比較於嬌小一點的呢？ 其實呢就不是的，因為呢我們女仆咖啡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女仆啦，有些會走可愛路線啊，有些可能是大姐姐啊、小惡魔啊這樣，那大家都會用配合自己個設定的聲音去同大家傾偈咁樣。 一個設定的聲音。 其實又唔可以話完全係扮出嚟嘅，即係好多時係我哋本身性格，例如有啲可能比較直率啲啊，其實講嘢把聲都可能會同樣反映到佢性格咁樣。 都係跟翻自己本身嘅人嘅性格去塑造呢一個形象出嚟嘅。 係啊。 咁你自己做呢一個嘅崗位做咗幾耐咧？ 大概4.5年左右。 已经有4年多了。 是啊。 咁首先你叫做优野啊。 是。 嗱这个名字呢我睇落去嘅时候有一次好地道日本嘅一啲形式或者一个感觉咁样。是咪你搵人专登改还是你自己改嘅呢？ 其实唔系，呢个名系我自己改嘅。其实系因为当初入呢个圈嘅时候，因为大家都唔会用真名，咁嗰阵就谂咗好耐，究竟用咩名好咧？就好中意个夜字，所以就配咗个优字上去咁样。 呢个岗位 有啲乜嘢吸引你、嗯、你想去从事佢呢？ 哦，其实呢吸引我做女仆嘅话呢，就係、是、当初我自己同朋友一起上机缘巧合下啦，上咗女仆咖啡玩。咁我发现呢个地方呢，其实真係个气氛好好，係一个好友善嘅环境啦。无论係客人啦定係女仆，大家喺呢个地方都可以获得一啲治愈同埋开心。咁所以就觉得啊，如果我可以喺呢个地方工作嘅话，应该会好开心，所以就去咗面试。 梁荣忠，冲冲冲！ 其他人嘅目光对你影响有几多呢？会深受影响，还是淡然看待？ 女仆咖啡咧，其实对唔同性别嘅人去睇，唔同年纪嘅人睇，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固有印象嘅。咁譬如话，即系好简单讲，可能一个成年男人去望女仆咖啡，可能会有另外一啲睇法。譬如從你呢個年紀，你咁年青，一個女仔去睇女仆咖啡，你覺得佢除咗係一個好開心、好治愈嘅地方之外，你仲睇到啲乜嘢呢？ 我覺得呢個地方係一個好多人努力去追夢嘅地方，因為其實女仆咖啡唔單單係淨係得一間餐廳咁樣去營運，我哋會有好多其他活動啦，例如可能係一啲表演啊、唱歌跳舞等等啦。有好多女仔其實加入女仆咖啡，未必係真係純粹我打份工咁樣，而係佢哋希望喺呢個圈度揾到一啲嘢帶翻去，即係無論係獲得一啲自信啊，定係喺呢個地方揾到屬於自己嘅興趣或者光芒都好。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地方係。即系除咗好开心之外，其实有好多人喺呢度都好努力咁样去做自己有兴趣嘅嘢。 譬如你正话都讲啦，系一份工作，咁当然有收入噶啦。 系， 咁我想先问一问，你而家呢份系叫做全职还是系兼职嚟嘅咧？ 其实系兼职工作嚟嘅。 嗯， 女仆咖啡大多数咧都系兼职工作为主嘅。 大多数都系添。 系啊，其实咧好少数嘅咖啡先会提供一个全职嘅位置，因为咧其实女仆咖啡个营运方式有啲特别嘅。咁我哋一个礼拜7日啦，其实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女仆出现嘅。咁因为大多数嘅女仆都会有自己嘅正职啦或者学业要兼顾嘅。咁， 嗯， 通常都系可能一个月会翻几日咁样，唔系每一日都会喺咖啡出现。所以我哋都会有样嘢叫做当值表，就系会讲每一日有边位女仆会当值咁样。 哦，因为对于咁样嘅运作咧，我就真系门外汉啊。咁譬如话咁阿优爷，咁你就喺呢间女仆咖啡里边有一个岗位啦。咁你可唔可以去另外一间嗰度做嘅咧？ 呢个问题其实都好特别嘅，因为咧女仆咖啡咧其实系每一间嘅规矩都唔同嘅，咁有啲咖啡系会允许自己嘅员工同时翻几间咖啡啦，咁样，哦，即系几间女仆咖啡，但系我个人嘅翻紧嘅咖啡咧就系唔允许咁样做嘅， 嗯，因为好似以前譬如好早期你未出世嘅年代，譬如七八十年代嗰阵时候，香港好兴一啲叫做灯台噶嘛。咁可能阿小凤姐咁样，佢就会一晚佢会走唔同嘅场嘅。咁， 嗯， 有啲咧就叫做驻场歌手，佢就只可以喺嗰个场。其实个运作就有啲类近系咁样嘅形式，系嘛？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因为例如我间咖啡啦，因为限制咗我哋唔可以去其他咖啡度限定当值咁样。我哋有样嘢叫限定当值咧，就系去某间咖啡定系当值一日咁样，系， 嗯， 啦，即系用一个。一次嘅形式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哋咖啡唔允许啦，所以就变咗好似驻场歌手咁，你一定要嚟呢度先见到佢咁样。 梁荣忠，冲冲冲！ 我觉得女仆咖啡咧，其实系一个带治愈俾人嘅地方啦，无论系带俾你嘅主人啦，定系喺度工作嘅女仆。 有乜嘢驱使你可以做咗4年，仍然继续做紧呢个岗位咧？ 我谂应该对我嚟讲系呢份工作带俾我好大嘅满足感。 喺边方面嘅满足 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唔系一个特别多朋友嘅人嚟嘅，同埋屋企嘅情况都唔系话特别好啦。咁我啱啱加入呢个圈嘅时候咧，最开心嘅嘢大概就系喺呢个圈系会得到认同嘅。因为其实喺日常生活中，即系特别系屋企或者喺工作上啦，你做得好，其实好少会俾人称赞。但喺呢个圈咧系唔同嘅，喺呢个圈系，例如你好努力咁样练咗舞。唱咗歌咁样，大家系会睇到，而且会俾 feedback 嚟去赞你，跟住我就觉得啊呢个地方好好啊，因为自己付出嘅努力有人睇到，或者系有啲人会同我讲话啊，我本身今日翻工好攰噶，过嚟探完你之后精神好咗好多，多谢你，我觉得听日又有力翻工啦咁样嘅时候，我就会觉得 啊，自己做呢一份工系有办法为其他人带嚟一啲开心嘅，咁样就觉得好满足。 如果照咁样讲，你会唔会有啲觉得好似喺女仆咖啡里边做嘢嘅时候，同成个现实世界好似有啲割裂咗咧？ 我觉得其实又唔会嘅，因为当然喺女仆咖啡入面有啲规矩啦，即系例如我哋咖啡入面系唔允许讲粗口嘅，咁系为咗我哋可以保持呢个地方嘅气氛同埋形象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唔会话完全唔谈及现实生活嘅嘢，相反好多人嚟到其实系会同我哋分享一啲生活上嘅可能困难啦，或者趣事咁样。咁我觉得其实比起话类似系逃离咗现实世界，其实比较似系我哋嚟到呢个地方治愈我哋喺现实世界生活中遇到嘅难受嘅事咁样。 梁荣忠，冲冲冲！ 人生旅途上，你希望得到嘅系一个美满嘅结局，还是系丰盛嘅过程呢？没有过程，得到结局，追到又如何？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休夜追求梦想的旅程。 有个问题问一问大家，到底而家 NBA 标志上面一个跑紧步同时打紧篮球嘅人嘅剪影系边一个嚟嘅咧？美国篮球 NBA 目前嘅标志系由时任嘅品牌顾问阿伦喺1969年创作噶，佢本人前一年先至完成咗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标志嘅创作。后来大联盟想改变形象，于是乎就邀请阿伦，希望模仿职棒大联盟的标志，设计一个新的亦都有红蓝背景的白色人像剪影，成为新的 NBA 标志。阿伦当其时为了寻找灵感，在运动员杂志记者入面借了篮球相片去参考，最后以谢利韦斯的运动姿态去到作为蓝本，创作了今日的 NBA 标志。原来标志背后有一个咁嘅故事，唔怪之得棒球大联盟同 NBA 个 logo 咁似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欣欣喺度，欣欣早晨， 早晨。 哇，你几多岁啊，欣欣？ 我七。 七岁啊，准备翻学噶咯、啊。 系。 咁心情点啊？ 开心。 做晒暑期作业未啊？有冇偷懒啊？ 有，唔出声啫，有。 哦，唔出声即系有。哦，你系欣欣妈妈啊？ 系。 哦，你好啊。咁我想问咧，嗱，欣欣今日打电话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 咧，系想同边一位讲生日快乐系咪啊？ 婆婆。 哦，婆婆。有咩想同婆婆讲？ 婆婆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想事成，青春常驻。 咁仲有啲乜嘢会同婆婆庆祝噶？有冇买蛋糕俾婆婆啊？ 寻日庆祝咗。 啊，寻日庆祝咗啦，即系蛋糕都食咗咯，系咪啊？ 系，中意婆婆煮嘅蛋。 咩蛋啊？蒸水蛋啊？ 煎蛋。 煎蛋啊？ 好好味。 妈妈煎嘅唔好食咩？ 妈妈嗰啲唔同。 哦，唔同嘅都好食，系咪？ 系 好啦，俾你讲多句，婆婆生日快乐，跟住锡佢一啖，我哋就播歌。 婆婆生日快乐。是你多么我听见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的可无尽真因，我以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变故无缘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因，我以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中三十一。 好，九点廿五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生，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喂，我哋呢个节目嘅名称咧，就叫做唔系呢个环节嘅名称，叫做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嘛。今日咧，哎呀，有少少射歪咗啊！吓，首先要同大家讲下。都要追踪下三十二啊，台电视三十二，因为今琴日都同大家讲咗啦，今日就系呢一个东京2020东京残疾人奥运会嘅开幕啦。 嗯， 系啊，咁咧就平以往咁多年咧都冇咩电视媒体会话直播啊，或者系播啲赛事啊，通常咧都系啊攞咗奖之后，可能喺啲新闻度有啲片段咁啊。啊，今年咧即系阿秀田咧犀利啦，阿秀田咧即系间开人争啦咁样。咁但系咧就阿 Kitty 都知噶啦，咁啊率先咧就打响头炮咧，就话俾大家听咧，我哋港台会播嗰个系边个啊？ 咩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哦哦哦， 咁样嘛。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吓。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二咧就好多直播嘅。咁、今晚咧6:55咧就会喺呢一个东京举行呢个开幕啊。 哦， 咁而咧，其实港台电视三十二咧都会播嘅。 系， 咁而听晚开始咧就系即系因为今日未有赛事，咁啊，听晚咧就会有呢一开始就会9:30啊，晚上吓、就会有呢一个东京残奥速递。 系， 咁啊有嘢睇啦吓。 嗯， 咁啊今日又如何咧吓？咁啊今日咧要搵翻个节目表出嚟。 系，搵翻三十一台嘅节目表系嘛？ 系啊系啊，哎呀，哇，揿下节目表啊，去咗边度咧？ 系吓。7:10有呢个呼吸美学中国古话赏析。 是啊，呢个呼吸美学呢有啲人成日都误会呢以为系教大家啲瑜伽啊或者系打坐啊咁样。其实呢个呢就系中国古话赏析啦。咁今日呢就系会讲呢个山水嗰、那个字又唔系好识读，好似个咒字嚟㗎。即系总之呢就喺画山水画嘅时候呢有啲意念上面嘅嘢呢大家可以留意返㗎。唔系咁简单㗎，唔系咁样照碗画碗照碟画碟嘅。咁跟住呢就会去到呢8:00有大自然大不同啊。横行世态啊。咁呢今日讲嘅生物呢阿 Kitty 都好鍾意㗎。 系咩呀？ 吓系中意食啫，吓就系讲蟹啊！ 哦，系啊，我又真系几中意食蟹 嘅。系啊，啲你知唔知啲中意食蟹嗰啲女士咧有个绰号噶？ 系咩蟹后？ 冇错啦， 系蟹后娘娘添啊！ 系啊，蟹后。 咁咧就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香港咧？原来全世界咧蟹嘅种类咧系有多达7,000种啊，系啦，而香港都有300种。你会发觉蟹咧，其实个样好肉酸噶嘛，吓、咁但系因为你习惯咗食啊咁样，你谂下，如果你未见过花蟹嘅，哇啲花蟹一笪笪嘅，而家仲话佢啲咁嘅咖啡啊。咩咖啡蟹啊？咩面包蟹？其实 面包蟹去上嚿石头咁样咯。 只要同你平时见开嘅样有啲唔同咋、你已经咧即系觉得好毛管冻啊，望落去。 有啲又有毛添咧。 系啊，咁所以咧就今日大家睇下啊，睇完之后咧见到哇，原来香港啊，唔单止海滩有蟹啊，连山上面都有噶。啊，咁你又会唔会咧对佢另眼相看咧？咁跟住去到咧就系9:30有种信念。叫跑二啊，咁咧就会讲下咧，就系、是、耐跑耐跑啊，即系点样可以跑得嚟有耐力咧？咁样，咁啊，另外咧都会即系讲下一啲咧，就系运动摄影啊，系啦，运动摄影。而今日咧嘅名人咧5K 名人挑战赛咧，就会有边个啊？阿 Candy 啊， 哇，考音啊，犀利啊，佢真系好劲啊， 佢跑步嘅气量系劲过唱歌噶咋， 练翻嚟啊，好，唔该晒。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行骗集团，拘捕15人，怀疑骗徒喺网上二手交易平台假扮买家，利用银行兑票嘅真空期，骗取总值大约230万元财物。警方相信这个行骗集团与今年2月至8月的21宗骗案有关，骗徒在网上接触一些放售包括名牌手表、手袋和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卖家，见面交收的时候声称已经用支票将款项存入卖家户口，利用银行兑票的真空期骗走财物。警方起翻部分失物，包括一只价值36万元的手表。被捕人士年龄最细只有14岁，其中5人已经被控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名，其余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向警方报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宗是河南的本土病例，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上海占9宗，广东8宗，浙江7宗，云南、福建和四川等地亦有个案，上海再多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

我工作40年有多，综合咁多年嘅经验，最多人用嘅系以下呢几种处理方式。有种方法叫避之则吉，问题嚟到我仲唔走啊？避开问题我就冇问题啦。所以点解小学体育堂会教你玩闪避球？游戏规则好简单，就系、是、一班人要避开一个波，如果俾个波碰到你，你就输咯。呢、这个波就系代表问题啦，你要懂得避开佢，唔系叫你接住佢。由细到大已经训练你嘅思维模式、机能反应，目的就系要你大个之后懂得左闪右避。游戏规则都话咗俾你听，只要避开个波，你就会系最后胜利。佢哋唔会同你讲最后个波仍然系喺度嘅，唔紧要，只要你赢咗，等下个回合嘅人处理呢个波。积极啲嘅方法叫做面对困难，字面意思已经知道啦。问题嚟到唔好避开佢，要面对佢。好多充满正能量嘅说话你都听过啦。我哋要面对困难，唔好逃避。但系通常讲完呢一句系冇下一句嘅，只系叫你面对咯。所以好多人见到问题嚟到嘅时候，只系企喺度，然后讲声有问题啊，跟住唔知点做啦。如果你遇到嘅问题好似一个气球咁，只会轻轻飘过，咁就恭喜你啦。但系亦有可能系一个保龄球，你就会顿时变成一个保龄球樽，应声倒地。仲有一种方法叫做四两拨千斤，用最轻嘅力将问题推开，伤害唔到自己。连呢种自高心法嘅人，直头当系养生，老咗之后仍然可以继续练噶。他们是处理问题之中的高手，你属于哪一种呢？我曾经得到一本秘笈，教你的方法完全是另类，叫做化解问题。当问题来到的时候，不要逃避，不要拨开，不单止面对，还要将它化解，问题才会消失的。因为一路不解决，问题就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想解决的时候已经太迟。我和很多人一样都会信，为什么有些人会一帆风顺，自己要面对这么多问题？秘笈写住，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代表你坚强，遇到问题你可以处理，代表你硬正。所以每次遇到问题，我都会跟自己说，问题一定会解决的，我拿到这本绝世秘笈，一定可以练成盖世武功。所以由头到尾一字不漏看到最后，怎知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原来还有一行细细的字，写住聪明人是不会看这本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拣枣啊。咩枣呢？就係红枣、蓝枣、黑枣等等蜜枣咁樣。咁去到咁上下年纪呢，大家都会养生啦。咁好多时候呢都会买啲红枣啊要嚟冲水飲。咁你发现。 蓝枣啊食蓝枣糕啊。 係啦，咁蜜枣啊要嚟煲汤啦。其实呢都几常会买呢啲枣类嘅。有啲呢甚至係零食添啊。即係养生零食啦。我见过其中一个呢几好食嘅。就係、是、红枣。佢就蜜煎咗啦，咁佢個粒咧就比較大粒嗰種嘅紅棗嚟嘅，係好巨型噶，跟住中間咧係夾咗一嚿核桃喺度嘅，咁、哦、所以咧就裡面就有啲咬口，出面咧就軟糯咁樣啦，咁、都幾好食嘅，咁啊係一個喺街度可以買到嘅一個零食咯，即係包裝 啦，即係嗰啲即係喺嗰啲乜鳳乜鳳買得到嗰啲嘢， 係啊係啊，因為有時咧去到新年嘅時節咧，都會間唔少會多咗呢啲新嘅產品出嚟俾你擺全盒噶嘛。咁、今日認識下呢一啲唔同嘅枣啦，红枣、蓝枣、黑枣、蜜枣咁，咁各有啲咩嘅功效呢？红枣大家知啦，就係即係女士呢会飲下红枣水，就係补气养血嘅。咁红枣其实呢就係将成熟嘅鲜枣就烘到佢个皮软咗之后呢再晒干而成嘅。就有补气啦、养血啦、安神嘅作用。咁就话啊你食得多呢面色又红润 啦。 手脚又暖啲咯，咁啊适合咧气虚啊、血虚嘅体质人士使用嘅。咁当然啦，你就最好就问翻你自己嘅意思啦，即系你嘅体质系咩体质，嗰期适唔适合食呢啲，要食几多咁啊份量咧，自己就即系因人而异嘅呢啲。咁不过大概你知道佢嗰个营养价值喺边度啦。 以下落嚟讲嘅所有嘅品种都系咁啦。 系啦，系啦， 我听你讲三次啊嘛。 我唔再重复啦。 你讲好啦，跟住蓝枣咧就有咩功效，跟住又再讲一次。 蓝枣咧就可能比较少啲食嘅， 系 啦，但系大家都会买到啊！你知唔知蓝枣系点样噶？本身个样系黑色咁样一粒嘅，比较就佢同黑枣唔同嘅咧，黑枣就肥少少嘅，蓝枣咧就再窄啲同埋巢少少嘅。 我系食开黄枣， 黄枣。难唔难噶？嗱，佢咧呢个蓝枣先讲翻，就将成熟咗嘅鲜枣咧，就其实佢系用热水煮过，然后晒干嘅，咁再用木柴咧系熏过嘅，咁就有滋阴补血啦，就适合呢一个嘅阴虚啊、血虚嘅体质人士用嘅。咁而黑枣咧又叫做乌枣， 喂，呢个真系冇听过。 黑枣你冇听过系嘛？ 少听， 比较少食啲啦，真系系啊。咁其实佢又系将成熟咗嘅鲜枣咧，又系用热水煮过。烘乾咗，再咧係燻製而成嘅，咁有呢個滋補肝腎啊，潤燥生津嘅功效嘅，仲可以話係比起紅棗咧係更加滋補啲添嘅，係啦，黑棗。好啦，到蜜棗啦，咁大家知道蜜棗 煲湯啊，落幾粒蜜棗落去啦。 係啊，蜜棗真係好甜啊，嗰種甜味咧，你有時會以為煲湯，哇，你落咗糖咁甜，唔係啊，落咗幾粒蜜棗咋咁樣。系啊，蜜枣咧就系大青枣，就唔系一大青枣个大青枣，佢即系嗰粒枣咧本身系青色嘅，大大粒嘅，就大青枣咧就系嗰度周身割一次，咁啊用佢嗰、那个容易吸糖嘅体质咧，就经呢个白糖煮咗之后咧， 制过嘅， 再晒干就能够咧生津润燥嘅，咁啊好多体质嘅人士咧都啱食用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睇翻唔同枣，因为你话啊，我啱啱开始煲汤啊，或者啱啱开始学咧，即系煮呢啲嘢食啊，咁到底唔同嘅枣佢有啲咩分别咧？咁 系咁啊，可以俾大家即系过一个健康嘅生活咧。 系啊，我都想冲翻杯红枣水饮饮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想讲下我啱啱嗰个周末去咗做一件正经事。 嗰个正经事咧，又包含咗一啲享乐嘅成分嘅，就系、是、去咗一个影楼嗰度影相啊。 哦， 我想话咧，我对上一次咧去一个正式影楼影相咧，就系、是、已经系结婚相嗰阵时，哦、即系若干年前啊。 会唔会系太阳计划啊，或者 一台台嗰啲相啊？ 嗱， 嗰啲都嗰啲唔正经咩？嗰啲 你错， 正经 嗰啲系非常之认真，系完全冇玩乐成分可言 的。而家冇晒啦，即系真系。真係叫做影樓嗰啲咧，同以前都唔同。而家嗰啲啊，我諗阿林慧去嗰啲應該叫做 studio 噶啦。 係啊，因為咧我所講嗰啲真係一啲正式有曬佈景啊，有曬道具啊嗰一種嘅影樓式。我哋嗰啲工作相唔同噶嘛，我哋嗰啲工作相係全部都係 professional 嘅團隊，然之後再加埋咧一啲好特定嘅形象咁樣啦，就同我哋嗰啲咧柴娃娃唔一樣嘅。我講緊嗰啲咧就係柴娃娃自己好想去發揮下自己嘅創意啊，即係完全唔需要理佢襯唔襯啊，或者啱唔啱 feel， 淨係自己影得開心就得嗰一種咧。我想話咧，其實香港咧而家近呢幾年咧，因為咧多咗好多人咧，因為疫情咧，可能未必有得啲攝影師出去影一啲婚禮嘅大型照啊，或者係婚紗相咧，可能嗰個人數都有限制嘅關係咧。其實而家係多咗好多咧，變成咗做一啲嘅叫做自己订制一啲嘅 props 咧，去帮啲小朋友影相啊，或者帮啲一家大细影相咯。以前咧其实都有嘅，我都有啲朋友咧系每一年咧，譬如个小朋友大一岁就又去影一辑全家福咁样啦，咁去帮衬呢一啲嘅。但系而家直情系轻便到点咧？我最近有个朋友咧去做摄影师嘅，咁佢就话咧，原来佢哋而家咧坊间好流行一啲咧所谓叫做懒人摄影包啊。就是譬如嗰个屋企人呢是以前可能一个生日会咁样都会可能搵一个摄影师嚟嘅。其实都好少啦，我觉得都唔系好多人会咁做啦。但而家呢是有啲套餐啊，例如系话主题乐园套餐。咁佢就可能呢收你一个嘅费用咁样啦，就跟你几个钟头，即系唔会全日嘅，就跟住你去唔同嘅地方度教你摆 pose 影相，同埋又包埋呢即系会照顾埋你哋啲需要啊，即系教你点样系影得靓。靓啊，同埋会帮你执埋相啊，晒埋相啊，咁样嘅呢啲套餐咧，原来而家坊间都有好多 啊。系啊，头先阿 Barbie 一讲咧，我记翻你，原来我仔仔都参过呢个， 系咩？真系 有，因为佢幼稚园毕业啊嘛，咁屋企人咧就夹埋几个其他嗰啲小朋友一齐，就揾咗个揾咗一堆摄影师啦，跟住就等佢哋去附近，因为公园又好，或者揾到几个地方，就一齐咧就着住袍经历一啲嘅事情，跟住就系咁样去影嘅俾 大家留意，系幼稚园毕业吓， 系啊，系幼稚园毕业， 唔系大学毕业， 所以细路仔钱真系易赚， 好易赚噶，我哋都谂佢啊。 你意思系点啊？开拓一啲小朋友嘅市场， 系谂谂佢点样可以令到啲小朋友更加开心。 哦，因为咧，我想讲咧，即系就住嗰个摄影界别咧，而家生出嚟好多好有创意嘅念头咧，佢哋直情系咧整咗好多新嘅道具啊。嗱，譬如咧，可能喺小朋友界里边咧，会有啲唔同嘅潮语会出现噶嘛。我发觉啲小朋友真系嗰啲创意系好无限嘅。譬如可能讲紧佢哋唔中意一样嘢，或者讲紧佢哋特别中意一样嘢咧，咁嗰排又会有啲新嘅潮语啦。譬如早排就有啲系因为打机而衍生嘅一啲用语咁样啦，咁佢哋呢啲摄影师咧就会个反应好快嘅，一知道咧呢个界别出咗啲新嘅潮语咧，就会去订一啲嘅布景板啊，或者系一啲嘅小素材咧，就关于嗰个潮语咧，好似啲 hashtag 咁样咧，就俾啲小朋友揸住嚟影相咯。 有埋道具布咯，佢哋已经 多啊！原来佢哋话而家一脚踢咧，佢就好中意整一啲细细块嗰啲咁样嘅道具咧，一个人啫嗱，又要拎打光板，又要拎相机，又要拎器材，又要拎埋啲道具。就带住一起就去找一些地方影相。咁、我俾你哋估下，最多呢一啲即兴 package， 啲人最中意约去影相嘅地方会系乜嘢呢？ 主题乐园啦， 你觉得最多系主题乐园？ 系啊， 我俾不如俾三个大家拣啦。 大人都想去啊， 咁要买多张飞，其实我觉得未必系呢个选择。俾提示大家，嗱，第一咧就俾大家拣系公园，第二系沙滩，第三系海旁。第四就是一啲咧热门嘅，即系可能系旅游景点。 嗯， 你估下系乜嘢？ 沙滩 公园 系，我都系投估第一二个选项，因为临尾 Barbie 夹硬讲个第四。 有啲夹硬牵强 啊，系啊，我哋都有啲识得捉心理噶嘛，系咪先？嗱，我估系公园嘅，因为我附近嗰个南昌公园咧，成日都有人影呢一类咁嘅相嘅。 因为如果沙滩呢啲僆仔玩到成脚沙。 啲家長就會覺得辛苦，翻要幫佢沖涼， 唔覺意濕咗又影唔到， 係 啊，跟住阿老豆又話想換過架車㗎啦， 係咯，你睇下老婆你成架車都係沙唔得，換過架車， 唔係可能啲阿爸去到見到咧，即係沙灘有另外一啲比較成熟， 集中唔到， 個視線永遠張張相都係望咗嗰邊嘅，點解？ 公園 係 你哋都係好有智慧，冇錯。原來咧，你知唔知咧？如果你哋真係稍為一發現咧，原來而家最熱門嘅咧唔係一啲大型公園，而是最近屋企自己附近嗰啲公園啊， 系啊，總之快靚正啦，你話懶人包啊嘛， 係啊，原來真係去到咁隨意咯，咁所以咧啲攝影師就會花啲心思，即係譬如喺嗰啲比較少人嘅公園，或者比較有自己個屋苑特色嘅公園嗰度咧，點樣能夠包裝到佢似係一個哇綠草如茵啊咁樣嘅感覺咯，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 係咪都幾抵玩啊個 package？ 抵啊，其實如果你以一个人工连工包料连执相来讲，即是三位数字价钱可以找到一个摄影师帮你拍摄，其实都属于是挺抵的一个制作、哦。 再加上 Barbie 刚才说的摄影师是他朋友来的嘛。哦那么再抵一点。 我有比足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朋友先不肯着数啊。 朋友先比多一点啊。 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